上升至32度或以上。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91点，跌387点，成交金额118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63点，跌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20点，跌15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08元升2元，阿里巴巴255元跌4毫，小米集团18.18升3.6毫，美团点评234.6升3.6，港交所371元跌2.6，友邦保险72.15跌2.45，建设银行5.75跌1.9，中芯国际26.9升8.5，盈富基金25.45跌4.4，中国平安83.65跌9.5。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10.162，瑞士法郎8.5，澳元是5.548，加元5.865，新西兰元5.067，欧元9.1748，每百日元对港元7.3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304。日经平均指数报22880元，跌了200。日经平均指数是报22880点，跌229点。港金现价报17820元，跌5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3.97美元，卖出1934.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的慢线有意外，一带的交通比较挤塞，现在车龙排到过了九龙城回旋处，龙尾分别去到界限街近书院道和亚街路街近路明道。在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慢线有意外，龙尾分别去到界限街近书院道和亚街路街近路明道。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咁受到车灯影响，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咧，近住隧道口一带都系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喺元朗嘅马田路，因为爆水管，而家介乎教育路至到马塘路一段马田路来回方向嘅全线仍然系封闭，一带嘅交通繁忙，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入口落斜去九龙、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去流浮山。最后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51，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6:03。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医生黄天佑医生。 其实这个新冠肺炎在很多的文献都做了一些分析，就说其实真的有症状，其实可以是一些比较好轻微的，可能不是就算烧都未必很高烧，那咳好像就干咳这样，或者是有些攰这样。同埋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呢，就是其实他未有症状之前呢，其实很多人已经开始在咽喉那里是有一个病毒都几高的，即是现在知道啦，有一个新的变种这样，那其实他的量呢就更加高，那就令到呢那个传播呢在未有症状的时候呢咁已經開始啦，咁所以其實盡量即係如果市民咧真係有症狀咧，即係要去睇醫生，同埋盡快做測試咯。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個人意見節目《自由風》，自由風現在播出，歡迎聽眾打電話嚟發表意見。 言不盡，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至有机会发挥得好嘅。 比较多讲系一国，唔系讲高度自治，系唔系九七年嗰样嘅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唔去犯法，唔等于你唔可以闹嗰条法例系唔合理嘅。 反对冇办法啦，佢始终系唔中意，我哋都冇办法迁就。 如果你个目的唔系去搞事嘅话，我都系鼓励大家唔好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咁猜度嗰条政治底线究竟系喺边？自由嘅空间系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嗰句说话系：我哋最需要恐惧嘅咧，系恐惧本身。 战胜我哋嘅恐惧，继续勇敢咁样保守住辽阔嘅创作空间。 自由同自私咧，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歐嘉倫。 时间来到下午的5:11，今日是欧嘉伦戴着口罩和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现在室外气温是摄氏31度，相对湿度73%。打完风之后很快香港的天气又变得晴朗，而且是酷热的。今日就最高气温很多地方都会去到33度的了。天文台预计到听日大致是天晴的，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33度。如果大家看天气图呢，会见到在菲律宾以东海域呢又有一个低压区。不过呢，根据不同的电脑的预报，这个低压区呢就会慢慢移咗向北面日本那一带的，应该就影响不到香港的。好啦，这个钟头的自由风，自由风，我们看一下跟住落嚟咧，可能系一个好大嘅争论啦，就系喺民主派、抗争派嘅阵营之中咧，喺度拗紧。大家可能喺网上都注意到有一场嘅论战正系开始紧啦，就系究竟民主派或者抗争派嘅议员应唔应该接受延任咧？大家知道啦，就系政府就系因为话疫情嘅理由咧，就取消延迟咗选举啊，咁呢个选举咧仲会延迟一年添啊，咁。剩翻落嚟，跟住嚟嗰一年嘅立法會嘅真空期啦。咁早前人大常委開完會之後咧，就作出個決定啦。咁就係咧，由現屆嘅議員延任。咁嗱，當然啦，就係喺點樣去解釋《基本法》第69条咧？因為寫得清清楚咗係4年嘅任期，咁點樣延任變5年咧？咁喺人大常委嘅決定裏面咧，就冇好具體嘅法律解釋，咁只係話有需要咁樣做啦。咁而成個決定咧，亦被民主派質疑，其實係令到咧成個跟住嘅一年嘅立法會咧係冇任何嘅民意授權啦。咁不過人大常委或者係港澳辦亦都係隨即發出聲明，就係話呢個決定咧就係合法合憲，而且係不容挑戰嘅。咁但係無論如何，好啦，呢个决定就已经出咗嚟，而家个波咧就喺泛民同埋一啲抗争派嘅身上，就系是否接受延任咧？嗱，喺呢场嘅辩论里边咧，我谂大家都听过不少人嘅 爭議啦，就係講緊延任當然有好處啦，咁就係咧始終有一啲嘅反對聲音咧，可以喺立法會裏邊咧係發聲啦。咁另外嘅就係咁有好多嘅議案，其實雖然民主派咧都唔會阻到噶啦，因為建制派係佔到絕對多數噶，咁所以喺裏邊咧。始終都可以去表達一啲意見啦，另外亦都有唔少嘅資源啦，去做一啲佢哋認為應該做嘅事啦。咁呢啲都係留任嘅好處啦。咁否則嘅話咧，就會俾建制派咧就壟斷咗成個議會啦。咁呢啲都係留任嘅一啲贊成嘅意見。咁不過反對嘅咧，包括一啲抗爭派嘅聲音咧，就認為留任嘅話咧，其實呢個係一個冇民意授權嘅代表，係中央變相委任嘅一年嘅議會啦。民主派咧係冇理由去接受嘅。咁而喺如果接受嘅話咧，亦都係代表咗即係同意呢個人大常委嘅決定啦，亦都同意政府延遲選舉嘅決定等等。咁嗱，呢樣嘢咧就會令到民主派會唔會喺未來嘅選舉裏邊，或者喺一年過後會失去民心咧？咁呢個咧都係唔少人嘅考慮啊。咁而家咧民主派嘅議員咧就喺上個星期陸續表態啦。大部分人咧都話咧有。即係有意思咧，係延任一年，咁始終咧都係因為喺呢個議席裏邊咧係有機會去發聲啦，唔可以俾建制派壟斷啦。而主張杯葛呢次延任嘅咧，就主要係人民力量嘅陳志全同埋議會陣線嘅朱凱迪嘅。咁啦，最新嘅情況就係呢兩日咧開始咧就民主派啊，民主黨啊，咁佢哋咧亦都係開咗個記者會啦，咁就表明咧，佢哋咧係準備就係以一個民意調查嘅方式，透過一個有公信力嘅機構做一個科學性嘅全港取樣嘅民意調查，睇下市民係點睇，睇下市民嘅意見，再根據民意調查嘅結果咧去決定係咪留守議會嘅。咁喺做呢個民意調查之前咧，最少會做一次嘅大規模嘅公開辯論，咁啊等市民清楚知道啦，去定留雙方不同嘅理據啊，然之後先至做民意調查嘅。咁希望可以喺九月完成啦，因為新一屆嘅。唔係新一屆，係延任嗰一屆嘅立法會咧，應該會喺9月30號咧就開始嘅，所以咧就要喺9月之前咧，或者9月當中咧係完成嘅。好啦，不如聽緊嘅朋友，大家又打電話嚟發表一下你嘅意見啦。你認為一啲民主派抗爭派嘅議員係咪應該接受延任一年咧，去定係留咧？ 今日新聞追蹤。 2020年8月20号朝早11点，民主党表示将会根据民调结果决定未来一年民主党七个议员在议会的去留。主席胡志伟： 社会上面在整个讨论的过程里面非常重视我们去留的决定的民意基础，民主党觉得这个的民意基础我们是应该要透过一个有公信力的民调机构为我们作出一个的调查，然后我们是会依从有关的结论作出我们的判定。 海关破获一个家族式营运的跨境走私冻肉及洗黑钱集团，涉及金额大约1亿9千万元，行动中拉了13个人。海关有组织罪案调查科特别调查第一组指挥官黄礼勇： 不惜公款租用这个货柜场码头去处理冻肉，甚至自设车队等船拖船，一条龙的形式去走私冻肉。集团的主脑更加会在码头亲自监督冻肉装上等船的情况，可以看得出这个走私集团是十分有组织，环环相扣的。 11点半，13个美容业协会代表促请政府允许美容业局部复业，并向业界作出补偿。美容顾问韩志焕： 嚟紧七日有七日，我哋唔知几时先可以复工。其实系真系手停口停。我哋最大而家面对紧嘅困难就系，我哋点都要出粮俾员工，点都要交租。真系好希望政府系可以尽快俾我哋复工。 下午四点半，本港新增1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17宗系本地个案。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在电话里面就有民主党的主席立法会议员胡志伟的。胡志伟你好啊。 Hello， 阿嘉 良 你好。 系啦，咁啊，揾你咧，咁大家都知啦，就系民主党今日就开咗个记者会啦，就系话即系究竟去定留啊？咁啊，留俾香港人去选择啦。咁嗱，但系你之前先至讲完话，其实你哋都倾向留噶啦。咁又要点解要俾香港人去抉择咧？ 我谂第一，我谂任何一个政治人物都有嘅倾向嘅。正如你抗争派就话唔留啦，我哋都有个态度就系留嘅。呢个都系主喺民主派嘅会议里边。多數同事嘅一個意見嘅表達，咁但係自從我哋公布咗就係民主派嘅係主流嘅傾向嘅時間咧，我哋都留意到坊間好多討論咧，都指出一個好重要嘅觀點，就係我哋喺呢個決定嘅過程裏面，儘管我哋願意承擔政治責任都好，但係呢個決策因為唔能夠讓公眾都可以參與其中咧，其實就會令到大家就住成件事嘅討論咧。是唔能够聚焦喺留与不留嗰个利与弊嘅讨论当中。咁因为咁样嘅时间，我哋觉得即係呢一个都係会伤害咗成个即係运动咁耐以嚟大家都可以係团结一致面对呢个强权嘅背景嘅。咁所以我哋今日民主党就决定咗，就係既然係咁样嘅话，我哋尽管我哋係有个好清晰嘅係即係留嘅倾向，但係我哋仍然觉得是要将我哋最终嘅决定权咧，系交付喺嚟紧嘅一个有公信力嘅民意调查嘅过程，全港性嘅系抽样去做，去令到就系我哋喺决策嘅过程里边咧，系有一个嘅民意嘅依归。 你讲到系全港性啦，咁有个问题咧，就系究竟你问咩人咧？因为全港性即系包埋建制派、民主派所有选民都问，定系其实净系即系有关民主派、抗争派嗰一啲？嘅人先至問咧， 我諗好細節咧，我就唔敢喺呢一度代表嗰個調查機構咧，係去作決啦。咁但係當然呢一個我哋民，即係我哋係非常之重要，清楚知道就係民主派嘅係支持者，民主派過往投票俾民主派嘅係市民，佢點睇我哋嗰個嘅係去留嘅取向咯。咁因此就係、我相信個專業嘅調查機構，佢係自然係會有方法去處理。可能是要有一个大啲嘅取样嘅过程啦，平时可能1000可能攞更多嘅一个 sample 样本嘅时间、然后就可以分开到呢一个有足够公信力决定性嘅系即係嗰个结果嘅系基数囉。咁我諗呢一个细节我交返俾呢个专业嘅系调查机构去处理啦。 但係仲有一样嘢就係、即係讲緊问嘅问题系点问啦，即係现任定唔现任。去定留，咁有陣時調查冇咁簡單啦。而家有好多嘅不同嘅政界人士就講緊留都要有條件嘅。咁你覺得即係其實點樣去問呢個問題咧？ 我諗我哋唔好越俎代庖啦。但係因為今次 因為啲原則問題嚟噶嘛，可能你哋都要決定 噶嘛。因為個問題嘅本質就係要問大家係覺得要去定係要留咯。咁、我哋係應該要喺呢個基礎上面先留。如果加好多條件上去嘅話咧，咁其實個意義就好难，我唔容易去作出处理啦，同埋你变成 multi barrels 嘅嘢。咁我只能够讲就係、我相信我哋嗰个民调係要决定究竟我哋民主派喺未来嘅一年里面係应该留定係不留嘅、而中间点解我哋咁强调就係话需要有一个係辩论嘅过程去将留与不留嘅利与弊係向公众展述呢，我哋亦都係觉得一个係 well informed， 一个係即係等大家都掌握住資訊之下去作出嘅係即係民調嘅係結果咧，係會令到大家更加信服嘅。 我始終都係，譬如去定留啦，仲有一個問題嘅就個門檻係幾多咧？即係咪有51%人係覺得要留嘅，咁就留咧？定係你知道如果當公投咁做，可能個門檻唔係一半啫嘛，可能係3/2啊、60%啊，其實都好主觀噶嘛。你哋會有一個態度嘅，你哋諗住係點樣？ 其实我哋嘅态度都系，因为嗰个民调嘅结果咧，佢会系向公众公布嘅。咁公布嘅过程里边， 我諗你講緊嘅就可能係一個好近嘅係 margin 啦，即係譬如話51:49咁樣樣，可能喺誤差範圍嘅事情，又會點樣樣去理解嗰個結果咧？咁呢啲嘅理解，我相信我就會交翻俾呢一個係即係專業機構咧，去話俾我聽，呢個理解係咪代表咗成個社會一半一半，定係話仲係可以睇得到嗰個分歧嘅？咁我諗用呢啲基線咧，係作為我哋考慮嘅最終嘅係基礎咯。所以點解我哋有個講法就係話，喺個民調過程裏面，我哋都唔會係去特別係去干，即係去影響到就係嗰個調查機構佢要考慮嘅事。佢總之就係要幫我哋手做好呢一個民調科學化嘅民調嘅工作，而最終出嚟嘅結果，我諗大家做過民調都知，一定係會有一個誤差嘅範圍。咁喺誤差範圍以內嘅要點樣理解？誤差範圍以外嘅要點樣理解？專業嘅團隊就會話俾公眾聽，亦都話俾我哋聽咯。 但是具体譬如说怎样理解呢， 是你们都要去有一个取态的嘛。即是譬如你是过了一半呢，你就跟着去做的了。 我已经讲了，就是因为那个取态，譬如已经讲了，就是说你在误差范围里面的应该怎样理解，在误差范围以外的那很自然啦，当然有 yes or no 啦。误差范围以内的那可能就是变成是一个 non, 即是不完全决定得到的事情咯。咁、但系呢一个理解，我相信要等专业团体话俾我。我意思就系咁样样啫。 系，因为仲有啲理解嘅方式，譬如话咧，啱啱即系会计界嘅立法会议员梁继昌咧，佢就做咗一个问卷调查嘅。咁佢问嘅时候咧，就问埋有啲唔系会计界选民都系参与咗嘅。咁佢嘅结果咧就系非会计界嘅选民嘅取态咧，同意咧就系少过不同意嘅，即系同意延任系少过不同意，但系会计界嘅选民咧就同意佢延任就多过不同意嘅。即系你睇边啲人嘅表态咧，其实。即到时系你哋要决定噶咯。 哦，呢、這个我哋已经讲咗噶啦。啊，但系即系大致上，我哋知道今次嗰个嘅系表态咧，其实因为我哋都需要避开咗一啲干扰啦。咁因此就话好自然地就系、是、我哋希望能够都系睇得到究竟个社会上面整体点样睇，民主派嘅朋友又点样睇咧？咁样样，咁点样睇咗之后，头先我讲咗。嗰、那個嘅係調查機構就會話俾我哋聽，佢得出嚟嘅結論，我哋應該點樣理解咯？所以我喺呢一度，我冇 PM 到佢哋俾我哋嘅專業意見嘅。 嗯，因為佢冇意見俾你㗎，佢俾個數字你嘅啫。 唔係，我知道佢俾個數字我哋、但係佢哋都會有一個嘅，即係好似港大民意調查，佢都會將佢嗰個嘅係調查嘅係分析話俾我哋聽噶嘛。 嗯，係。明白，即系到时点样决定都系睇下数字先再谂啦。嗱，咁另外仲有一个问题嘅就系咧，究竟你哋认为系咪应该齐上齐落咧？有啲人就讲紧廿几个民主派嘅议员应该一齐做或者一齐唔做嘅。而家有啲人又讲，不如咧就系有啲人就入啦，有啲人就唔好入啦。咁究竟你哋会觉得点样先系最好？ 我一路都讲就系话，我哋民主派咧，其实大家都会因住嗰个嘅系形势或者系大家系睇住个事情嘅发展咧，有唔同嘅判断嘅。今日民主党系做咗个决定，就话我哋会做呢一个系即系科学化嘅民调咧，去作为我哋嘅判定嘅基础嘅。咁所以我哋做咗呢个部分之后，有咗个数据出嚟嘅时候，可能都会因为咁样嘢影响咗大家嘅睇法都唔定。咁所以我諗一路事情会发展啦，我係会咁样理解一件事。 係咁样你哋会唔会话邀请埋公民党一起做啦，定係淨係纯粹你哋几个人。 我一路係向我哋嘅係民主派嘅朋友呢提出就话我哋有一个咁嘅民调，亦都好欢迎大家呢係共同嘅係参与嘅。咁、但係当然啦，喺呢个阶段里面始终个我哋自己做自己嘅一个是判定的基础，所以我们就会是启动那件事，因为我们自己都有一些内部程序要走过，我们走过了之后都不想拖，所以就今天公布了我们的结果，我们的决定，这样解释。 明白，好，麻烦胡志伟。胡志伟是民主党的主席立法会议员。刚才就讲到一些很具体的民意调查，究竟你怎么问和结果怎么理解。譬如就是讲的会计界的梁继昌议员，他就在8月17日三日前就用电邮访问了 俾咗大約九千幾個會計師嘅，咁啊有1500多人完成咗問卷，咁其中咧就係得1300多人咧係會計界嘅選民嚟嘅啫，咁就問佢咧究竟你同唔同意啊梁繼昌咧應該接受延任咧？咁結果咧就喺會計界選民嘅取態咧，同意係52%，不同意咧就係42%嘅。好啦，咁另外就係佢亦都再計翻條數咧，就係非會計界選民嘅取態咧，同意嘅就係唔夠40%。不同意嘅咧就係51%，咁即係話咧嗱，你見到嘅就係嗰啲係選民或者唔係選民咧，其實如果你從取純粹睇嗰個數字嘅話咧，得出嚟嘅態度咧係完全唔同嘅，即係起碼非會計界嘅選民咧同意係多過不同意啦，同意延任多過不同意，會計界嘅選民咧就同意延任咧对唔住啊！头先系非会计界选民咧同意延任嘅少过不同意，而会计界嘅选民咧同意延任系多过不同意嘅。咁所以咧，即系到时咧啊，点样去理解呢啲数字咧？个问题点样问咧？究竟睇边啲人嘅表态咧？嗱，种种嘅问题似乎咧，即系一个科学嘅民意调查咧，都要啊睇下到时做嘅人咧点样去理解嘅。一阵再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17宗属本地感染，1宗系印度入境人士，另外有少于20宗初步确诊个案。17宗本地个案，有12宗同之前嘅确诊个案有关，其余5宗未知源头。本港七月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按年跌2.3%，是近3.5年以來首次出現下跌，6月就升0.7%。政府發言人解釋，七月政府代繳公營房屋租金和房協豁免月累屋邨租戶2/3租金，以致物價指數下跌。剔除所有政府一次過紓困措施的影響，上月基本通脹率0.2%。遠低於6月的1.2%，外出用膳費用出現超過16.5年以來首次下跌，本地交通費用跌幅擴大。鑑於環球和本地經濟狀況低迷，政府預計今年餘下時間外來和本地價格壓力維持輕微，會繼續密切留意通脹情況和通縮風險。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等5人就警方早前获得法庭手令调查各人手机内容，要求法庭推翻手令的司法复核，被高等法院法官驳回，肩负答辩人的讼费。法官在判词指出，虽然手令允许警方搜查手机或电子产品内所有数码资料，不设协定搜查范围，但不代表警方可以任意搜查这些电子产品的内容。判词认为警方搜查资料的权力受到手令的限制。判词又认为警方是有合理理由怀疑手机或电子产品中包含有助调查案件的资料，因而申请手令作搜查。法庭不接纳申请人指警方扣押他们的手机超出合理时间。5名申请人分别是民主党的李柱铭、何俊仁、善仲佳、杨森和前立法会议员欧诺轩。长江上游出现自1981年以来的最大洪水，重庆市沿岸多条主要干道被水淹浸。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抵达重庆视察，慰问受灾民众。内地传媒报道，李克强今早前往灾情严重的铜南区双坝村，全村8000多人全部受灾，屋内积水最高时有一个成年人的高度，村庄周围的农田、蔬菜、大棚全部损毁。天气方面，本港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半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较早时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景泰街慢线嘅交通意外啱啱清咗场。车龙有待消散啦，龙尾就分别喺界限街近书院道同埋亚街老街近路明道。另外仲有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啦，快线封闭咗噶，龙尾喺蝴蝶谷。重复一次啦，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明爱医院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喺蝴蝶谷。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接近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北行线嘅间封措施而家取消咗噶啦。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喺东港中心。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嗰段慢车，龙尾海丰园。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荃湾方向近启业村车多繁忙，龙尾近德宝花园。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近康庄道桥底。提一提大家啦，喺屯门嘅天后路爆水管，介乎红墙路至到叶旺路嘅天后路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另外，元朗嘅马田路都系爆水管噶，介乎教育路同马塘路之间嘅马田路都系来回方向全线封闭。揸车朋友要改用其他道路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元朗公路红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天水围天影路去流浮山，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为咗舒缓低收入住户嘅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一次过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二人住户可以由而家至11月30日亲自递交或者邮寄申请表俾指定嘅服务单位。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货柜码头群组激增，关唔关嗰度一啲嘅设施事咧？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 一定系个环境污染，最好系就做一个大清洗先啦。咁停晒嘅技术上就有个困难嘅。咁但系货柜码头啲员工咧，尽可能个个同佢系留样本。如果系接触到确诊个案，一定系做咗隔离先。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呢个钟头咧，系继续讨论啦，就系有关未来一年嘅立法会咧，就会由之前嗰一届即系现任嘅呢一班议员咧延任一年啦。咁而家见到嘅就系民主派或者抗争派之中咧，系喺度争拗紧，究竟是去是留咧，系咪接受延任咧，定系？要承诺某啲嘢先至俾，先至应该延任啦。咁另外仲有新一轮嘅讨论就系边个决定佢哋去定留啦。咁嗱，今日咧民主党就开咗个记者会啦，就话咧会做一个科学性嘅民意调查。咁咧就系由香港人嚟决定咁话。咁大家点样睇咧？去定留，你都可以打电话嚟表达意见嘅，1872311。电话里边有余先生，余生你好。 啊，你好， 系请讲。 我認為咧就應該就要留喺度嘅，因為點解咧？就因為我哋係民主派，我哋投資民主派啦，4年前啦。咁因為你話制度唔啱，但係我哋都要有個反對聲音喺個議會度。咁起碼你話可以即係建制派過曬啲惡法。但問題上，起碼有個反對聲音喺議會內。咁我哋就反映出嚟，我哋議會外一齊有個反對聲音。起碼形成一個氣候。如果唔係，乜都過曬。 都唔知几时反对，几时唔反对， 有啲人讲就系你无论点投票都系输噶啦，咁有冇声音都冇争好远啫。你会唔会咁睇？ 系、哦、啊，有个声音咧、哦，你起码有个持续性喺度啊。你话对个政府嘅信唔信任，同埋一样嘢，咁个政府要改善噶嘛。如果冇反对声音，咁政府做乜都啱嘅，咁咪冇个制衡咯。其实冇制衡就会更加越嚟越离谱，更加系冇意思咯，咁样吓。 嗰 样嘢就话，我哋唔系话限制就唔可以做嘢嘅。其实好似拆开少少啊，你话长江啲水咁啊，满得就有个大坝嘅压住水，但佢系好多好多嘅时候，佢都系都要佢有地方去走噶嘛。唔系话即系民主又唔系一条路封一条路冇路走嘅，唔系咁样噶嘛。唔系话总持就呢个系一个方法，而且我哋香港系始终好细嘅地方啫。我哋唔系话斗气，我系要有反对声音有制衡噶嘛。 嗯。明白，好多谢余生嘅意见啊，都系要反对声音，要议会里边有制衡啊。电话里边陈先生喺度，陈生你好， 诶你好啊， 系请讲。 我个人嘅意见咧，我就认为所有民主派议员咧就应该总辞嘅啊，因为其实我哋而家都睇到咧，所谓嘅基本法咧就已经根本就名存实亡噶啦。有乜嘢事其实都系问中央嘅啫嘛。咁我就即系如果你。我认为咧，就系话其实立法会根本可有可无噶啦。 嗯， 吓、啊，所有我而家见到我哋所有嘢都系由中央决定嘅，所有建制派议员全部都系中央话乜，佢哋做乜，佢自己冇思想冇灵魂噶啦已经。 但系阿陈生，咁你觉得啲议员辞咗，咁喺议会外边又有啲乜嘢可以做到咧？ 其实佢哋，我哋要反对嘅话，其实一样系我哋可以跟翻我哋平时做开嘅办法去反对嘅啫嘛。 嗯， 即系我哋一样可以发声嘅啫嘛。其实你喺议会入边发声，咁系完全而家嚟讲系冇作用的。 嗯， 因为政府都完全都唔会睇你哋嘅。 你会唔会觉得啦？譬如刚才阿余生就话喺议会里边发声咧，都可以制衡下。你系咪觉得唔止冇作用，直情系有反作用啊？咁嘅意思？ 系啊，分分钟佢哋俾人又俾人告犯咗国安法嘅啦又。 嗯， 即系佢哋而家要拉用国安法嚟拉系好容易嘅啫嘛。 咁佢哋喺出边喺议会里边出边都会犯国安法嘅啦。如果咁讲， 喺呢个议会入边咧，就最快脆添噶啦。喺因为全部人睇到啊嘛。 嗯。 咁我而家喺出边，我反对嘅话，我只系提我俾我自己嘅意见啫嘛。但系你喺议会里边，你系阻住而家我哋个国家做嘢啊。 嗯。 即系等于以前 明白。 你个立唔到法嘅话，咪俾人告咯，又迟到。 嗯。明白，好多谢陈生嘅意见啦。电话里边仲有谭先生，谭生， 你好啊， 系请讲。 我自己都惭愧，因为我最初咧，我就好情绪化，就系话会要喂要离开，唔可以再入去，因为其实整个局已经破咗啦嘛，咁又走翻入去等等咁嘅谂法啦。咁但系后期听咗好多唔同嘅分析啦，咁我觉得分析咗之后，其实。我而家就轉咗態啦，就覺得就應該要入。咁當然入翻去之餘咧，就要有啲條件啦，譬如喺嗰、那個薪金方面點樣可以支援翻一啲抗爭派啦。咁從而睇到其實咧，我諗好多如果就咁做個民調咧，好多市民可能真係好情緒化咧，都係即係叫做谷鬼氣，唔好入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好需要一個好一個場地係俾佢哋去分析嗰個利與弊啊。咁、然之后先至再俾嗰啲即係选民呢係去再决定究竟入定唔入。 而家就话佢哋会做一个即係一个大论坛㗎嘛。 係啊，我听到都觉得即係起码都有个咁嘅论坛啦。咁同埋但係佢头先阿胡志伟讲唔到咁嗰啲建制派嘅选民咁冇理由佢哋有权去做呢一个民调㗎嘛。因为係囉佢哋都唔系我哋。 我听佢嘅意思就应该全部选民都会问㗎啦，即係人都问。咁另外呢就可能。系啦，但系可能咧就系、是、泛民嘅支持者，咁佢又即系当中会问埋你系咪泛民支持者，然之后分开两条数咁计咯吓，可能系咁咯。 好多好多可以任佢讲嘅啫嘛，但系最终我觉得就系如果泛民最理想就系全部入晒去，咁跟住咧佢哋要大家有啲 agreement 就系话，譬如嗰啲人日薪金点样去帮出边，咁跟住如果喺到某一个咩情况之下咧，就一齐总辞。即一定系要齐上齐落噶咯，我觉得。 明白，好多谢谭先生嘅意见啦。电话里边咧仲有议会阵线嘅立法会议员毛孟静啊，毛孟静你好。 嘿嘿，欧嘉伦。 系啊，是去是留咧，点睇咧？ 今次咧係真係北京係俾一個陷阱我哋嘅，就擺到明咧係會搞出分化，咁佢亦都好樂於見到我哋香港民主派當中嘅意見咧係有一個好大嘅分裂啦。因為今次事實係我自己係百分百同意，你係變相接受北京嘅委任啊。即使佢唔需要你話宣誓啊什麼咧，但係佢係變相委任咗你噶啦。咁當然，如果你話訴諸民意咧，最好就係公投。咁但係大家知公投做唔到嘛，係傳統政治上嘅公投你係做唔到嘅。咁唯有就係做民調啦。咁對民調嚟講咧，我本來自己都好擔心嘅。 係。 因为我睇到我自己身边嘅人呢都系一半一半嘅意见，两个好朋友，一个就话老虎蟹都要留低啊，咩呀攞返啲资源啊，咁但系另一个就话留咩留，留你个头啦，留返啲尊严俾自己啦，咁一半一半，如果你去做民调，而民调系真系反映到啊呢个咁嘅走势嘅话，假设系41对45%，而当中的误差率呢是3-4%、即是说原本我41%我可以加3%叻过你随时。你45%你以为你赢了呢，你是可以减3%的。咁大家咪更加加深整个社会嘅撕裂。咁另外一个讲法就话，哦，我哋做民调咧，不如就整个一个门槛，系要求去到2/3，好清晰嘅民意，我哋先跟随。系不可能2/3噶咯。喺而家嘅情况睇到系嘛？咁我觉得咁你咁样做民调就唔使做啦，悭啲啦吓。咁但系而家最终系冇办法之中嘅办法，所以我系理解而同意民主党今朝嗰个出嚟嘅声明啦。 你咁你会唔会即系你都服从埋呢个民意调查嘅结果咧？或者参与咧吓？ 我都傾向會嘅，因為有一個講法咧，真係朱凱迪同我講嘅咯，佢話嗱，你都睇到民意咧係真係幾乎一半一半嘅，但係事實係我哋民主派總共22件啦嚇，22個人。就暫時咧係得陳志全同埋係朱凱迪咧就傾向係杯葛嚇，我哋唔講總辭呢啲字眼嘅，或者係辭職，因為唔係辭職啊，因為我選入嚟係講咗話做4年，你自己延長咗1年，我唔肯做你就話叫我辭職，我根本係做4年噶嘛，係有得拗嗱，嗰個拗法咧就係民間社會事實係一半一半嘅意見，但係。我哋22個現任嘅立法會議員當中咧，就只有2個係傾向杯葛，就變咗係20-2。咁你已經睇到係未能夠反映到民意嘅，所以唯有咧係做民調啦。 咁我又唔明啦。咁如果民意出嚟，即係民意調查出嚟，又係一半一半嘅，又或者係喺誤差率之內嘅。咁点算呢？你点决定呢？ 我係驚㗎，我係由头到尾最驚呢一样。 咁真係出现咁点呢？我见到梁继昌自己喺业界内做咗个民意调查呢，争几个百分点㗎咋嘛。 係呀，全我就由头到尾就係驚呢一样嘢。我亦都係担心最终呢係我本来驚嘅就係更加加深整个社会就呢件事上嘅嗰种撕裂嘅情绪，或者係唔係整个社会呢係我哋支持民主派嘅香港人啦咁吓。咁但係我个人呢就真係好坦白讲纯粹係讲政治嘅操作嚟讲呢，我真係觉得应该要留低㗎啦。你睇到而家民间嗰个相反嘅意见呢，主要我睇到係不论係政治学者，尤其是政治学人由 Larry Diamond, 佢应该係 Stanford, 是 Stanford 大学 大 学。或者我哋香港大学嘅陈祖维教授係我好尊重嘅一个政治学人嚟，我叫佢学人添。佢哋读政治教政治嘅呢就会话俾你听呢个系政治现实，真系要留低嘅。咁但系我亦都理解点解咁多年轻人，你话佢情绪化又好，你话佢系原教旨主义又好，系佢哋要求你离开呢亦都系一个理由。咁所以即使我自己呢，我系諗过嘅， 可能最冇政治包袱嘅一个人咧，廿二个人当中，可能就系我啊，即系谂埋我年纪添啦吓，可以话好潇洒地、轻松地去退休去了一个华丽转身，拜拜咁。咁但系你真系喺政治层面一嘢走晒去咧，乜都冇噶啦。你话民间议会讲系易啦，点做啫？系嘛？你記者好難嚟訪問你，你係民間嘅一個議員啊，聽講咁係嘛？點採訪？ 即係你意思係即係，如果話真係喺議會外咧，嗰、那個聲音係一定細咗噶啦，即 係一定百分之一百細咗，因為我自己做過記者，對唔住，真係一個人嘅身份咧係即係令我決定訪唔訪問你，或者你值唔值得訪問咧，係一個好大嘅理由嚟嘅。你係議員，你就喺身在局中，你係有say嘅。行咗出去之後咧，就真係有啲麻煩。 毛孟靜，我仍然要問翻你嗰個問題，你未答我，咁到時真係一半一半咁，你想咁點啊？你譬如叫你走嘅係多過叫你留嘅少少咁啦，五個百分點咁，咁你點做咧？ 嗱，雖然你呢個係假設性嘅問題， 你要面對噶嘛，係咯？ 假設性嘅答案嘅，咁但係真係殺到埋身咧，唯有係跟大隊啦。咁所謂跟大隊就都係22人當中，只有如果係超過一半或者係22人，有17人假設嚇，都係同意係一個咁樣嘅走勢留抑或走咁咧，就跟大隊啦，唯有。 嗯，咁嗱，仲有嘅問題係你會覺得即係。门槛应该是多少呢？一半半定是三分二呢？ 这个真的好像胡志伟都有讲了、就真的万一是好像我担心的41-45% 的话，那怎么呢？不差的，即使是很少的、是2%炸的、真的要看学者怎样分析告诉我们是什么细腻。 是好，咁到时真係要睇下啦。但係而家讲緊嘅都会有一个好大型嘅一啲商讨或者係一啲辩论啦。咁你觉得即呢一方面可以做到啲乜嘢呢？ 呢方面我嘅不会寄予厚望，因为我开过好多好多嘅会、开始我感觉都係重重复复嘅啫。咁但係我想提一提大家呢、就如果係真係22个民主派议员全部走晒嘅话呢，咁就有22个空缺喺度。咁呢啲究竟係當佢現存啦，一個係唔計數啊，一個點？咁而最後嘅一著咧，隨時係香港政府會話啊，這個數目嘅差額太大啊，我哋隨時有另一個人大決定話係啦，林鄭政府咧可以因為不能夠補選啊嘛，疫情關係，不如委任啦。咁上一屆嘅嗰啲委任翻嚟咧，對上一屆啊，咩黃國興啊、鍾樹根啊、什麼什麼咁，係啦，委任佢哋不少於一年。我觉得呢个真的会好搞笑啦。你话你冇咁夸张嘅天方夜谭，喺今时今日嘅香港咧，这个咁嘅政治发展咧，随时有可能发生噶啦。 但系可能抗争派会觉得系好事，加速啊嘛，滥炒啊嘛。 系啊，但系佢哋话滥炒嘛，好俾大家睇到咩？咁但系就以后你就完全放弃噶啦。这个立法会俾人话叫垃圾会咧，原来系没有嘅，最垃圾。只有更垃圾的垃圾會，以後就大家都不用參選，完全都不用再理會這個所謂立法會的存在。 明白，好啦，咁大家一起想一下啦。多謝毛孟靜，議會係議會陣線的立法會議員。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ow do we say 有冇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啊 ？In English,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有聽眾問蕭叔叔，有冇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咧？英文我係點講？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啫，一個異於尋常嘅有著數嘅東西。OK， 通常咧令到人咧就會覺得有啲懷疑，究竟係咪真啊？我哋英文咧通常咧，我哋用一個 expression 咧就係話 ，It's too good to be true。It's too good， 太好了，太过好了，过分地好。too good to be true， 即是咧咁好嘅嘢， 冇可能系真噶，系咪？即系例如我话啊，萧叔叔呢个英式英文嘅节目系咁好 ，it's too good to be true，but it is。OK， 就系你话冇可能系咁好，有冇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呢？咁样就系咁啦。好，下次再倾，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听紧大家嘅电话，大家觉得啦，泛民主派或者系抗争派嘅议员应唔应该接受延任，做多一年，坐多一会咧？电话里边有方女士啊，方女士你好， 系你好啊， 系请讲。 咁我有少少睇法咧，就系话曾经喺你哋嘅节目或者其他节目听到，如果系民主派全部都唔即系走嘅。咁變咗我哋香港市民，我哋冇佢哋咁多嘅專業知識啦，或者政府提出啲乜嘢，或者有啲咩問題嘅，咁冇人同我哋去講啊，或者佢哋俾啲意見咧，即係我哋就會可能好多都唔知道發生咩事。咁另外咧就係話，如果我又會咁樣諗，如果佢哋留低嘅話，咁可能咧又會俾即係建制派又潤一句咯喎，啊你哋要留低咧就乖乖地啦，唔好搞搞震啦。咁其實問心嗰句咧，建制派可能好多都唔想佢哋留低，所以咧人大未決定嘅時候，佢哋係講好多嘢嘅，即係真係有少少說三道四嘅，即係間接都想影響內地，即係唔好俾佢哋留低啦咁。但係而家決定咗話，即係人大俾佢哋，即係自己選擇留唔留低啦咁樣樣。咁我會覺得利多咧定弊多咧？咁如果好似如果佢哋留低又好似以前咁，政府同佢哋永远都系对立嘅。咁如果佢哋唔留低，建制派样样都蛮撑嘅，样样都过晒嘅。咁我觉得如果嗰个议会正系得一把声音，而系冇反对派嘅咧，立法会要嚟做乜嘢咧？ 即系你觉得都利多利多个弊啦，系嘛？ 啊，可以咁样讲咯。即系。變咗，不如將建制派嘅議員嗰啲錢唔好要啦，不如俾埋幫嗰啲老人家，又或者係喺醫療嗰度，即係加強啲仲好過咯。我會覺得咁樣睇咯。反正係唔係都內地話事噶啦，係唔係都特首話？但我哋決定係咁噶啦，即係我會覺得即 係咁不如成個立法會唔好要咯，咁啊慳翻好多議員嘅薪津添啊。 係啊，如果佢哋係永遠都。覺得反對派啲嘢永遠都係唔啱嘅，唔會聽講嘅，亦都唔會去接納佢哋嘅意見。不如大家喺反思，佢哋要反省咯。 好， 我覺得佢哋係唔反省噶咁樣樣咯。 好多謝方女士嘅意見，跟住仲有鄭先生，鄭先生你好， 係 而請講。 其實我都贊成即係唔入嘅， 係 就因为讲总辞就讲咗好多年噶啦，咁而家基本上呢个都系最佳时机嚟嘅，咁可以试一次啦。而家即系咁多市民都赞成总辞，但系就其实好佩服佢哋嗰啲议员嘅，因为即系而家做议员就唔同以前就冇乜风险啊嘛，咁而家就即系有好多议员已经系个身可能有。呢住幾條即係要俾人告嘅法例咯，咁啊，其實即係佢咩都，即係佢咩決定我都支持嘅。即係而家啲全民主派嗰啲後生仔啦，就真係 即係所以你都贊成總辭，但係佢最後留低，你都會覺得有 OK 咁係咪啊？係意思 啊？係啊， 明白。好多謝鄭生嘅意見，跟住仲有楊先生，楊生你好，楊生。杨生系，请讲。 啊，主持人 系， 喂，我想有一个建议俾我哋班议员咧，就系话佢哋问一问自己咧，究竟而家香港系咪处于战争状态？咁咧，如果佢哋嘅共识系认为系处于战争状态嘅话咧，佢哋应该会知道点样做。 是应该点呢、 其实呢我自己觉得呢就。 喂喂喂。 咦，阿杨生个电话断咗吓，讲咗一半断咗，嗱唔紧要啦，嗱咁嗱，而家咧就系最新嘅发展啦，就系、是、民主党咧就开咗个记者会啦，就建议话用一个民意调查，一个科学嘅民意调查，即系随机抽样嘅大型嘅民意调查咧，去睇下市民点谂，咁然之后咧就跟翻市民嘅意见去决定去定系留啦。延任定系唔延任啦？咁啊，刚才都听到咧，就阿毛孟静都话，咦，佢都会跟呢个民意调查嘅结果嘅。咁但系当然啦，就系个民意调查咧，如果系咁重要嘅话咧，就变得题目点样问咧？究竟问啲乜嘢人咧？随机抽样都好啊，你问全港市民嘅意见，定系净系睇民主派或者抗争派嘅人嘅意见咧？咁另外个问题又点样设定咧？吓，净系去定留二选一，定系可能有条件地留任等等咧？相信都系新一轮嘅一啲争论嘅议题啦。我哋听一节交通消息先。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跟进返较早前城墙道去观塘方向，跟住明爱医院快线的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串串逐逐排到近盈辉台。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以登华庭的慢线有坏车阻路，现时一大车多，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管道出口。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的间封措施已经取消，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龙尾影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号九中心国际26.98元，盈富基金25.44元跌4.4元，中国平安83.65元跌9.5元。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同方康泰、美联工商铺、汉 corporations、君百贤集团同埋宏海控股集团。五大跌幅股份系普惠中金国际、云顶香港、福纺控股、福纺控股、基石控股同埋 ESET Group。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98，瑞士法郎0.912，加元1.321，人民币6.92，英镑对美元1.313，欧元对美元1.18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654。港金系报17,82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5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926.06美元，卖出价1927.14美元。港汇指数报105.6，升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尔登华庭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嘅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过咗嘉华国际中心，西行嘅龙尾就过咗鲗鱼涌公园，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啦，龙尾断断续续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另外，龙翔道东行上去狮隧都有龙尾噶，去到北假山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欣怡花园，九龙呢边入口龙尾喺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系车多缓慢，龙尾举园。喺九龙方面啦，太子道介乎渔港湾至到九龙城回旋处呢一段来回方向都系车多缓慢。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

立法會議會裏面可以阻到三分之二的一個選票，其實很大的作用的，是有一個 vetoing power 的一個否決性的作用的。所以不要說完全沒有作用的，即起碼這兩點我覺得社會上面講得不多的。 因為呢三分之二那個即係嗰個投票咧，就係適用於係彈劾議員啦，係 啦，彈劾啦。 咁另外就係、 政改咯， 政改啦。嗱，但係政改嗰個計票方法咧，就係計，如果你計七十人係全體議員嘅話咧，咁始終都要有四十六個，四十七定四十六咧，即係贊成，即係話。如果啲民主派嘅議員係消失曬之後咧，其實建制派都唔夠四十六、四十七個咁。 我諗我個係一個一般性嘅回應，就係話完全冇用嗰個回應，我覺得唔係咯，即係起碼有某啲情況之下，你阻到一個絕大多數都係有用途嘅。咁但係都係翻我第一點，我始終覺得一個立法會議員係有咁重要嘅憲制責任去監察政府，點解要放棄咧？ 咁啊見到今日譬如公民黨佢哋嘅講法啦，就係、是。他们都认为呢，即是他们赞成是要倾向留低的。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说即令到呢啲恶法啊通过得冇咁快，因为你始终都要商讨嘅时间。如果有十条恶法嘅话，咁如果有民主派喺度即是多啲讨论啊，多啲辩论啊，咁唔够时间过咁多恶法嘅，咁始终都会好过冇人喺度嘅，即因为就会光速咁过噶啦。即呢个系民主派或者公民党一路以嚟讲其中一个要留低嘅理由咯。 咁另外一个始终都系最基本，你系当你讨论一条法例利与弊嘅时候，其实你系解释紧俾市民听嘛。市民其实系好理性嘅。如果条真系一条唔合理嘅法例，就算你系少数人喺立法会里边系少数嘅话，你能够说服到大多数嘅民众。站在你那边，其实政府都很难做事的。所以我觉得是，我始终觉得是 有一个很重要的宪制责任去作为一个立法会议员。 在刚才也见到，就是起码公民党和民主党都会觉得做一个民意调查呢是一个很好的指标，他们会跟从的。好了，电话里面呢就有曾经参选立法会批发及零售界，咁而家冇得参选嘅，亦都系最新嘅一封联署信啦，咁就系、是、亦都系即系同意啦，民主派咧应该用一啲公投或者系民意调查去决定去留嘅一班区议员啦，或者系一班从政嘅人士嘅联署人之一嘅张秀贤啊，咁亦都系元朗区议员嘅张秀贤，你好啊，系嗱，咁你哋嘅态度系点啊？ 我諗我哋歡迎民主派嘅政黨係都跟從呢個民意調查去作最終決定啦。咁因為呢個嘅關頭啊，我覺得做咩決定都好難做嘅。即係不論係留低定係走，我覺得都唔容易嘅。咁當然我哋都希望個選舉係可以如期進行啦，但係有好明顯其實冇可能啦。而我哋都唔知道究竟嗰、那個即係人大常委會話就話。最少延任一年啊嘛，咁你唔知出现咩状况，都未必可以知道话究竟个选举可唔可以如期举行。所以民意喺呢个阶段去作一个嘅指标咧，我觉得对民主派起码可以有一个比较强嘅理据去服到众咯。 咁你哋就话即係希望呢，即係大家喺即係不同嘅派别啦，都喺希望呢个决定嘅过程里面就即係少啲嘅互相嘅攻击啦。咁而家睇嚟又係咪呢个民意调查就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呢个争拗呢？ 我諗而家係乜嘢留定走都好啦，我諗市民都好焦虑嘅。即係尤其民主派支持者，我喺地区上面感受到好焦虑嘅。因为佢哋唔知民主派可以，即係佢哋唔知大家做緊啲乜。即係我哋见到就係有人话要留低，有人话要走。我觉得两边有理据嘅，但係我觉得个理据呢暂时係一个好陈述嘅个表态，就唔係话好睇得到，就係话啊留低嘅人佢喺个议会入面会做啲乜，你要觉得离开嘅喺未来係会做到啲乜。因为我觉得係只係一个变数囉，留低嘅係。所以我觉得係如果有一个指标係可以令到民主派係团结嘅，起码将来做任何一个决定都好，起码嗰个呢有力嘅决定，同埋起码可以仲团结到啲民意囉。即系我唔敢讲话，而家个民意咧一面倒去任何一边。而家好明显，我感受到就系五波，即系有一部分，有一半人嗰啲要留低，一半人嗰啲要走。咁所以民意喺呢个关头就变得更加紧要啦。同埋 喺你見到民主黨佢個講法就係話要有一場辯論，我覺得辯論係好事嚟嘅，因為起碼你講得清楚為乜嘢要留低同埋為乜嘢去走。其實我哋而家我覺得係討論嘅討論嘅層面，我覺得係應該要廣啲啦，俾更加多市民去參與啦。即係一個好重要嘅決定，唔應該淨係二十幾個人啦，或者初選個出線者或者我哋區議員決定。即係咁樣做嘅話，你冇辦法去令到大家知道究竟我哋未來行邊條路嘅。 張秀賢，你頭先提到咧，你自己個感覺咧，個民意就並非一面倒嘅。呢、這個亦都係我個感覺。但係正正就因為係唔係一面倒咧，如果出嚟嗰個民調咧係較為接近嘅話咧，其實對於整個泛民去做一個決定咧，會唔會唔係一個咁科學化嘅決定咧？因為尤其是喺任何統計學咧，都有一啲所謂 margin of error 嘅，即係有啲唔準確性嘅。你點解答呢樣嘢咧？ 我覺得咧，喺唔同嘅立場啦，都有一個好強嘅共識嘅，就係認為民主派要跟民意同埋跟公投嘅。咁而家採取民意調查，咁當然我哋大家知道喺任何嘅科學嘅方法入面都一定有啲 error 啦。咁但係諗呢個重點在於，即係大家會接受到嗰樣嘢嘅。但係我諗真正嘅問題係點樣去產生個決定，而個決定係咪可以令到大部分嘅民主派跟從，同埋令到市民都願意去服啊？因為唔同立場嘅市民認為留又好，走又好，最終大家的共識就係跟民意去決定。咁民意既然決定咗某一個決，即係令到民主派做某一個決定咯，其他人只能係服從。因為呢個關頭，我覺得係即係嘗試大家嘗試兩邊鋪陳理據去說服留低定係走嘅市民去跟從佢嘅立場，而透過呢種公共討論去得出最尾個結論咧，我覺得對民主派日後嚟講都係一個好事嚟嘅，因為將來嗱，如果留低，你一定面對更加多具爭議嘅議題。咁呢啲嘅議題係咪可以都係用呢啲嘅方法去做決定呢？因為呢一年其實嗰個民意授權都好薄弱嘅，即係如果即使俾佢留低都好，佢只不過重新授權佢哋留低嘅過程。如果走嘅話，咁未來嗰啲方向點樣呢？都係要靠呢個嘅階段嘅討論去作結論嘅，或者作參與嘅過程嘅。所以而家我覺得我哋立場呢不缺乏嘅，我哋大家好有立場。大家好有自己的理據，但是你缺乏的就是那個過程。 同埋一個協調到的空間，即是你立場大家都有，而且大家都很堅定的時候，怎樣可以協調到一個大家一起可以做 的一個方向的。 這個都是我和其他聯署人共同的憂慮來的。就是擔心就是大家越走越離開到那個公共討論的平台的時候，最後剩下來的我們民主派面對那個即係未來嘅挑戰咧，我覺得係更加悲觀嘅。不論你係留定走都好，因為你冇可能咧令到大部分嘅人去跟從某一個決定嘅時候咧，我覺得兩邊都會即係做一個好兩頭唔到岸嘅政治決定咧。我諗我哋都要因為呢個兩頭唔到岸嘅決定去埋單咯。 那個所謂民調咧，就係民主黨自己主導噶啦。咁我就可能你都唔清楚佢哋嘅問卷嘅設計係點，但我已經諗到有幾個技術性嘅問題嘅。第一，譬如佢係咪淨係問選民咧？係唔係淨係問投咗票俾泛民嘅選民咧？又或者另外一個技術性問題，譬如我已經留意到梁繼昌自己亦都喺佢業界係做咗一個民調嘅。如果個結論出嚟同梁繼昌嗰個結論唔同，咁梁繼昌自己又點樣做咧？咁所以係有啲技術上嘅問題要解決嘅。我唔知民主黨有冇諗過咯？你又點睇咧？ 我覺得呢個咧就係、是、我哋聲明，即係聯署都有講過嘅，就係、是、我哋建議就係一個平台，就係、是、一個溝通平台，就係、是、由呢個民主派嘅現任立法會議員啦，初選嘅出選者啦，同埋區議員咧，去組成一個共同嘅平台咧，就住呢啲問題去進行討論嘅。因為我覺得呢、這個即係正正都係，即係我諗好多技術性問題需要解決嘅。如果啲技術性問題，你冇可能要所有市民一齊去傾噶嘛。咁我諗。初選去出線的人和這個立法會議員再加上區議員呢，其實已經有一定的認受性呢去處理這些技術性的問題，而處理完這些技術性問題呢，一個重大的政治的決定呢，我想香港人要共同去承擔的，因為這個是關頭來的。 即系你嘅意思系，你哋都觉得即系成个民主派加埋建制派，唔系加埋抗争派、本土派咁样样啦，系要有一个平台去，譬如一啲具体技术性个问卷点设计都要倾定先。你系咪咁嘅意思？ 我觉得咁样做可以服到众，同埋咁样做可以成为一个基础去继续行落去。如果连呢啲基础都做唔到嘅，我担心即系将来呢啲嘅即系争议会越演越烈咯。 嗯，明白。好，唔该晒你，张秀贤，唔该晒， 唔该晒。 系张秀贤咧，系元朗区嘅区议员啊。咁佢今日咧联同另外有二十几位嘅区议员啊，加埋地区人士咧，就即系有个声明啦，就即系都希望可以即系化解到分歧啦。嗱，刚才阿陈泽铭咧都提到，即系其实嗰个民意调查就唔好以为，喂，我而家做民意调查啦，睇住个数做人啦。作決定啦，咁就解決咗個問題。因為其實嗰個問卷點樣設計咧，係一個好大嘅一個政治問題嚟㗎。你唔好話真係以為係好中立客觀啊。 我哋呢一隻制度咧，我哋叫做一個所謂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即係代議民主制，即係話我哋係選咗一班代議士，佢哋去幫喺個任期裏面幫我哋做出一啲重要決定。其實如果你所有事又抌翻俾個選民去問咧，其實未必係好適合嘅，因為個選民話其實一啲咁複雜、咁技術性嘅問題，我真係唔識嘅。我選一個代議士出嚟，其實就係你幫我去解決呢啲問題。如果下下所有嘢掟翻俾嗰個選民去做咧，係唔係完全適合咧？ 而家做個民意調查就諗住話攞翻個民意授權啊嘛。即係未來嗰一年咧，就冇咩民意授權嘅，或者有好多人會覺得冇認受性嘅。咁希望嗱，大家市民都贊成啦，咁即係我繼續坐多一年咧，就坐得名正言順啦。咁但係其實剛才阿陳澤炳都提過咧，有好多嘅即係問卷設計嘅問題，例如就係究竟係咪得兩個選擇咧？即係係咪去定留咧？ 冇錯， 會唔會中間有啲條件咧嚇？要點樣我先覺得你應該留嘅咁。咁但係你加埋落去咧，又好複雜啦。咁另外剛才提到嗰啲誤差嘅問題，咁大家知道一個科學嘅民意調查，無論你點做都好啦，都有可能最少啊都有正負三個百分比嘅誤差噶啦。咁所以你可以想象咧，就係如果到時即係一個正常嘅民意調查，即係贊成你走或者贊成你留。嗰、那個百分點係相差6%個百分點之內嘅咧，咁其實有排拗嘅喎， 冇錯， 即係科學上咧，你唔能夠話邊個多啲嘅喎。 係啊，咁所以我始終覺得呢個唔係一個公投啊嘛，係咪？如果你一個公投嘅話，我票數多過你，我就 唔係喎。公投咧都要計嘅就係一半，即係簡單多數就係贏啊，定係三分之二先至做咧？咁 冇錯啦。咁、所以純粹喺呢個學術角度睇咧，我自己有好多疑問咯。其實對呢件事，咁頭先我都聽到張秀賢講嘅，其實喺成件事嘅設計上邊咧，成個泛民咧其實都想去參與嘅、即係唔係單單話民主黨自己內部做一個咁嘅行為咯。咁、我覺得係合適嘅，即係如果係因為有咁多技術上嘅嘢，咁仲有一個好大問題，咁你揾邊一個機構去做咧？咁係咪呢個機構本身亦都係一個幾爭議嘅決定嚟嘅？ 即係我諗機構去要揾人唔係好難，問題係嗰啲決定，剛才我哋講嗰啲決定咧，嗰啲又唔係一啲技術性嘅問題，嗰啲對於做開民意調查嚟講應該簡單，而係嗰啲本身就係一啲有取向有價值取向嘅問題，即係你係簡單過半就要做啊，定係三分二要做咧？你究竟睇邊一類人嘅意見咧？你係咪睇曬全港市民加埋建制派嘅意見咧？係咁你點樣分開佢咧？真係要諗。如果有人喺度搞局嚇，如果有人發起有建制派發起一個運動去搞局嘅話，咁你點樣分開嗰啲人咧？其實有啲。其實係做唔到嘅，應該分唔到。 所以我一開始我自己嗰個取態，始終係覺得，既然一個咁技術上係有咁多不確定性嘅話，而我一開始講一個代議士，其實佢真係喺呢個時候係好有作用嘅。我自己就係傾向，好明顯，我嘅傾向咧應該係延任嘅。 即係你自己覺得係，你既然即係呢班議員覺得應該延任就做啦，唔使再問民意啦。你係咁嘅意思？ 即係我自己覺得係，因為而家香港其實真係一個關鍵時候咯。咁留翻喺度其實係有作用嘅，即係有好多法例，我唔好話通過啦，甚至將來未來一年都係一啲紓困措施噶啦。咁紓困裏面有好多嘢要做嘅，譬如民主黨自己今日亦都提出咗一啲新嘅紓困嘅建議。咁呢一啲嘢邊個去確保政府落實咧？係咪？咁留翻喺議會裏面其實係有作用嘅。 即係如果你話我民間做啦，我喺議會外做啦，咁老老實實政府係咪真係聽你啦？佢連立法會議員都未必真係咁得閒聽咁多人嘅意見啦。好，電話裏面咧有謝太啊，謝太你好， 快啲講啦， 係請講。 咁咧，既然議員係代議士啦，咁我哋。 即係既然有個機會，只係你唔需要再宣誓嘅，咁你就可以留低做嘅時候呢，我希望佢哋都把握呢個機會囉，因為我唔希望呢冇人制衡建制派呀、啊、你明唔明呀、 嗯、 如果全部嘅泛民都全部走晒呢，根本係唔好㗎，咁啲人咪可以如取如攜囉，咁立法會咪變咗垃圾會囉。 有啲人會覺得呢，你喺裏面呢有啲反對聲音，反對完之後佢都照過㗎啦，咁你反對嗰一下嘅動作呢，反而係令到好似成件事真係討論完喎，真係辯論完喎，咁咪更加令到 係咁樣㗎、 啊、你唔係覺得， 因為香港都冇好多時間俾你嘥呀、 嗯、 你要知道呢，而家係有疫情啦，有好多人都係因為一啲即係香港有啲嘢冇寸進呢、 嗯、 而令到好多人憂鬱呀， 嗯， 真係㗎，即係係我好希望呢，香港已經冇時間，亦都唔會好似外國咁樣有資源，成個世界而家都係唔係左翼、 嗯、 就係右翼、 嗯、 民粹主義，既然係咁，點解我哋唔可以喺第三條路嗰度行啫？ 即係點呀？即係第三條路喺邊度呀？ 即係好希望係即係有人仲喺度可以制衡政府，或者制衡建制嗰方面咯。 明白，好多谢谢太的意见。 其实谢太都反映了真的有部分的意见的。咁、嗯、因为未来一年政府都讲的是其实主力都真的去抗疫的问题。咁经济问题也都会出现的啦，其实下半年。咁可能一些较为民生的议题会主导了这一年的、嗯、即未来一年的立法议会。咁所以有一个较为有民意代表的议会呢，其实是重要的在未来一年。 是啊，讲起即系啲经济议题啦，嗱，我哋跟住落嚟成个钟都会讲呢啲问题，即系呢啲经济议题唔单止系话啲钱点派，而系面对紧呢个好大嘅变化啦，成个香港，无论因为疫情、因为国际关系、因为人民嘅声音都好，点样去令到香港经济能够做到落去咧，或者系好似以前咁蓬勃咧，咁呢啲都系一个即系要大家成个社会集思广益嘅，咁我哋一阵翻嚟再倾。 至于普通话科，聆听与应变普通的部分达标率是最低，962人应考，只有 55% 考生达标。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或以上。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咧，东行的车龙非常长嘅，龙尾去到近维园上桥位；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太古城。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咧，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亚街路街；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悦道，而龙翔道东行去狮隧的车龙就排到近风力楼。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接近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观塘绕道近 Megabox。 路面方面，在港岛半山来变神道西行近住干德道一段的交通挤塞，车龙排到落去红棉路近中区消防局。九龙方面，太子道东介乎御港湾至到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繁忙，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沥源村一段交通比较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 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深井段的交通繁忙，龍尾汀九橋。元朗公路近住十八鄉交匯處來回方向的交通大繁忙，去屯門方向比較擠塞，車龍排到去新田公路近逢吉鄉。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清水灣道兵歐落斜去西貢、昂船洲大橋分叉位去尖沙咀、青馬大橋吸水門去機場、元朗公路洪水橋隔音屏去元朗和沙頭角公路坳下村去沙頭角。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不要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的司机发出告票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陈泽铭。 新闻回来继续自由风，自由风。陈泽铭啊，我们转个话题啦，讲下。我谂喺疫症之下咧，每个市民啦，每个行业啦，都要面对一个新嘅环境啦，而且个疫症唔知几时会消失啊！咁、究竟即系跟住落去，政府应该对乜嘢行业施以援手咧？应唔应该继续派钱咧？对于失业率越嚟越高，有冇啲新嘅保障咧？嗱，我谂即系开始咧，就已经有声音，大家要倾噶啦吓。 系我自己个人嚟讲咧，就当然系唔系希望政府一个好福利主义咁去随便派钱嘅，即系我一般个睇法，我个人嘅睇法都系咁嘅。但系香港而家系面对紧一个疫情，真系前所未有嘅。而我哋咁好彩有一个好几好嘅一个财政储备，如果喺啲咁重要嘅时候都唔用嗰啲财政储备去纾解民困，咁几时先用呢？咁、所以咧喺特事特办嘅原则之下咧，我系支持政府做多啲去支持民生、支持改善生活嘅措施嘅。 嗱、见到嘅就系、是、即系香港储备本来就即系。个数字咧好多个零嘅吓，一万一千个亿啦， 系 基本上咧，大家都冇乜概念，究竟即系后边有几多个零啦。但系大家记住咧，就系喺呢几个月里边咧，各种嘅纾困措施加埋抗疫啦、基金啦，各样嘢咧就已经系用咗2800亿噶啦。 冇错。 咁嗱，令到咧香港而家嘅财政储备咧就降到咧8000几亿。 系。 咁大家可能有概念啊，1100就减到800，咁啊只系。即半年之內嘅事， 冇錯 嚇。咁睇個勢咧，都幾得人驚。 係啊，即係香港嗰、那個經濟個結構咧，其實就多年來都有人詬病噶啦。就係佢個收入，政府嘅財政收入係幾單一嘅。單一嘅意思咧，就係好著重土地有關嘅收入， 賣地嗰度好多啦， 賣地好重要啦。稅務喺呢一個釐印費啦，即係收土地買賣樓宇嘅釐印費啦，股票嘅釐印費啦，呢啲都係重要啦。咁另外當然另外一個最主要嘅咧就係 corporate tax， 就係一啲公司嘅利得税，亦都係最大嘅一個。但係利得税個特性就係點咧？同個經濟係非常之一致嘅。經濟唔好，公司揾唔到錢，揾唔到錢賺唔到錢，就唔需要俾利得税啦。政府收入就受影響啦。咁、所謂呢一個政府個税基嘅狹窄咧，係經常性都有人有咁嘅舊病噶啦。嗱、我哋過去咧就都算係好彩啦，每年嘅盈餘都係唔錯的。咁多年，但系近呢一次就睇到啦。头先欧嘉伦讲到啦，一次嘅纾困措施已经冇咗接近3000亿噶啦。咁、所以好短期内咧，继续落去咧，就会见到有一个第一有财政赤字先啦，出年，跟住可能再过多几年咧，我哋呢一个财政嘅储备都好快可以耗尽嘅。 同埋成个经济，大家亦都见到有好多嘅。 即係結構性嘅不利因素啦。而呢啲因素咧，睇嚟又唔係話好快會消失啦。包括嗱疫症啦，疫症而家已經講緊冬天係咪會再爆發？究竟仲要捱多幾多個月咧？甚至係以年計咧？嗱，冇人知。另外嘅就係、是、即係今日你都聽到，或者你近日都聽到、就是，就係即係美國對於即係香港嘅一啲所謂嘅制裁措施啦。咁嗱，最新嘅就包括咗即取消呢個雙重徵税，豁免雙重徵税嘅優惠咧，代表住好多即係喺美國同香港之間運貨嘅船公司要交多啲税啦。嗱，等等，即係逐個行業逐個行業咁樣影響少少，影響少少咧，加埋曬，其實對成個投資嘅氣氛啊，對即係一啲國際嘅投資者，一啲跨國企業。是不是选择香港继续做他的亚太区总部呢？是不是再来香港作为即是去中国的桥梁呢？看来已经可能是反转了过去十几二十三十年的趋势。 是、投资者特别是国际投资者他们最不喜欢的是什么呢？就是不确定性的。即是我再来投资一定是长远的。如果这个国家给不到我一个很清楚 的前景的未来两三年甚至五至七年中长期的政经环境会是点？不清楚的话，最简单我就不去那里投资了。我就选择其他邻近地区去做了。刚才欧嘉伦讲了，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将我的地区总部不要设在香港了，设在其他地方了。故亦都有影响到个就业啦，影响到租金啦，影响到很多其他东西的。但我更加担心的始终都是个中美贸易战的个不确定性。差不多现在每个星期都听到可能有些新的制裁的方案 出场的。一个星期一个咁滞啦。咁、那个力度呢就有大有小嘅，但系我始终都系担心会影响到香港成个金融嗰个稳定性，因为始终金融喺香港系最大嘅支柱嚟嘅。 系啊，如果讲紧经济，即系中环点解仲系咁多人？点解咁多即系国际上不同国家嘅人都仲会嚟香港？其实嗰个金融嘅支柱系嗰个作用系好大嘅。咁所以即系咁多嘅不确定因素咧，再加上嘅就系而家财爷或者系成个政府就要谂啦。究竟剩翻落嚟嗰八千几亿嘅储备，吓应该点用咧？吓、大家都知道，而家储咗咁多钱咧，真系而家就系用嘅时候。但系如果继续派钱落去，应该点派先至系最合适嘅咧？咁嗱，已经有人提出啦，不少嘅声音讲紧嘅啦，就系、是、再派10,000元啦，即系抗疫基金3.0啦，然之后再每人派10,000元，又或者系成立一啲失业基金啦，或者就系对于一啲嘅企业啊，一啲受影响嘅行业咧，系要再加码去支援佢哋啦。咁嗱，加加埋埋咧，嗰笔钱又真系好快使晒嘅。 系啊，咁又翻翻去头先我讲，即系始终我哋系而家讲紧嗰个支出方面，收入方面亦都冇一个很好嘅解决方案嘅话咧，将来可能真系会出现一个所谓嘅结构性嘅赤字咧，咁咧就真系麻烦啦。但系而家我哋讲紧咧，始终都系啲一次性嘅舒缓措施，咁一次过啫，做完就冇噶啦。咁疫情解决咗，希望可以回复正常。但系当你出现咗一个结构性嘅问题嘅时候咧，头先讲咗啦，我哋嘅税基咁狭窄嘅话，如果公司所有利得税嗰个收入繼續持續減少，香港嗰、那個個整體嘅容量越嚟越細嘅話，外資投資嘅數目越嚟越少嘅話咧，對香港嘅前景點睇咧？其實真係有個好大嘅問號喺度嘅。 但係你講到就係、是要即係税基狹窄嘅問題，以前都成日講嘅就係、是。你最好就是一个经济上升的周期里面就去加税。你现在就是各行各业在喊着救命的时候，如果你说喂税基狭窄了不行了要加税的话，那真是很难引起到任何人的支持。 没错，就是我相信立法会一定建制派都一定会支持的。是的、這個、所以这个真是、即是我有时想一想财爷其实都他本身都要想一些计仔的。就是第一就希望首先個疫情可以盡快控制到啦。咁如果控制到嘅話咧，起碼個經濟活動嗰度可以增加翻。咁譬如呢個航空業啦，呢個最明顯啦，旅遊業啦，連帶到一啲零售啦、酒店業啦，嗱呢啲係喺疫情之下受到打擊最大嘅行業嚟嘅。咁如果能夠個疫情控制到咧，希望首先令到呢幾個行業咧可以恢復翻某程度上先啦。 好嗱，听紧嘅朋友，大家对于即系 嚟緊啊，政府應該點樣去繼續支援喺即係呢個疫情之下支援各行各業咧？有啲乜嘢要補漏拾遺咧？有啲咩行業係最急需政府嘅支援咧？又或者係咪應該全民再派錢啊？嗱，上次派咗10,000啦，係咪要再派一次咧？大家點睇？打電話嚟1872311。电话里面有经民联的立法会议员梁美芬。梁美芬你好。 是大家好。你好。 你又怎么看呢？将来的抗疫基金在讲 3.0 了，你觉得要做什么呢？ 现在因为第三波疫情爆发呢，这个基金的 3.0 是即是刻不容缓的了。因为呢确实很多行业呢都吃紧谷种。亦都真係好多已經係生存唔到。嗱，我自己認為呢係應該咁嘅。第一呢就係、是、呢個抗疫防疫基金 3.0 呢要處理呢就係、是、上次第一輪第二輪呢係完全冇受惠嗰啲。呢、這個係呢次應該包返啦，一步一步做返下。譬如呢有啲係賣乾貨嘅反槍啦，有啲係自雇人士啊，包括一啲健身教練啊、髮型師啊、形象顧問啊，有啲甚至法庭翻譯，今日講有啲係獨立嘅做展覽業啊，或者咁一啲獨立自己靠自己嘅一啲地產代理啊等等啊。即係我想講呢就係、是、最主要就係呢啲自雇人士呢佢係被忽略咗嘅，上次冇嘅。而第二類呢就係、是、上次有嘅，但係而家都見緊谷底啦，就係、是、旅遊業啊、零售業啊、餐飲業呢啲呢、你亦都係必不可少，你冇辦法。係、因為佢而家仲嚴重過三月。咁、第三呢就係、是、所謂嘅失業救濟金呢，我認為呢就係、是、政府嗱，無論呢佢係咪純粹喺呢個抗疫防疫基金裏面係做定係佢加埋呢、這個關愛基金，但係失業援助金呢係一個好大嘅一塊，我哋就計過下嘅，因為好多人呢佢真係諗住希望第日過咗呢個難關呢佢要重投社會，而唔係要攞嗰個綜援嘅。咁約呢就係、是、大概150億喺失業援助。咁好多人呢攞呢就唔覺得好肉酸啊，香港人其實好勤力嘅。大家都知道大圍都好多人失業㗎啦，一兩個月之內。咁你幫咗呢個忙過渡到呢，呢啲人係可以第日做返 事。一講失業救濟呢或者失業援助呢，政府一路都講緊好即係恐怕呢啲長遠性嘅開支㗎嘛。咁 我哋都話臨時性做臨時性嘅啦，每個人每個月係8000蚊係用失業援助啊。嗱，咁仲有一個呢，我覺得真係刻不容緩，因為好多打工仔佢真係唔係想攞綜援，佢心理嗰關佢都過唔到。咁我哋俾半年先，我希望政府半年爭爭氣氣，大家就做到啦。喺全民檢疫之後，可以有個健康碼，就可以有翻經濟復甦逐點。嗱，此外咧，我亦都呼籲咧，就係話，我哋話希望港鐵啦，港鐵嗰、那個減價20%咧，係可以去到出年年底。嗱，呢個人人受惠，個心咧市民順啲。此外就係2蚊全港搭咧，要即刻落實，而且應該包括埋咧，就係全日制嘅學童。嗱，仲有一點好重要嘅，我自己都想講咧。嗱，而家咧最近都喺度講啦，有啲好大嘅企業啦，包括即係嗰啲某大型嘅超級市場又申請咁多，咁有啲人咧就冇，即係剛才我講嘅自雇人士，特別仲有一類咧就係、是、上次啱啱喺 deadline 之後先至買 MPF 嗰啲又冇，咁、呢啲咧你俾翻佢攬翻過去，等佢唔好做緊頸四先。嗱，而家市民嘅怨氣咧，你俾佢即係順翻條氣。第二，我就呼籲一啲大型嘅企業，其實嗱，我認為啦，個人都認為嗰啲賣乾貨嘅超級市場，其實生意唔係差，即係唔係差嘅，因為好多人都唔敢去濕街市，其實人人都去超市，變咗咧，如果佢唔係咁艱難嘅時候，等於政府話人人派10,000蚊，如果你自己嗰個情況唔係咁差，生存到就唔好去申請。有啲社會企業責任，咁咧嗰個政治嘅對立咧就減少，因為政府就話如果你搞咁多 criteria 咧，佢派咧又有排派啦，陣間派幾派咧，派到出年都未派到，我哋又唔想，咁係咪好啲有啲自覺性？唔係淨係超市嘅。 嗱，你頭先講到自雇人士咧，之前政府一路有提過，點解之前唔做啊？就係、是、因為好難去確定究竟佢做咗幾多生意啊，究竟係咪點樣自雇法啊嗰啲嘢。你認為點樣可以改變到即係而家去衡量嘅標準啊？做到啊，令到政府。 事在人為嘅，因為咧好多我哋見嘅嗰啲，你睇到佢一路做緊嘢噶嘛，佢有嗰個就業嘅 record 噶嘛。譬如我哋嗱，好簡單，而家成日都有人請公關顧問，佢提供到佢有譬如交税嘅記錄，佢唔係突然間做咗自雇人士嘅。 吓，咁呢啲咧，佢提供到少少嘅证，即系嗰啲 evidence， 咁你咪俾佢咯。老实讲，吓、啊，好似传媒卖过嘅，有啲咁有钱嘅医院。咁有錢嘅超市，你都俾佢黑埋眼俾，係咪？咁大家公平，人人有份。而咧冇需要嘅就申請，就唔諗下係咪唔申請。咁呢啲咧都俾翻佢哋，因為我就都贊成咧要 simple 嘅，即係簡單咧就人人攞錢攞得快，因為你救命錢嚟嘅。 派錢咧一萬蚊啊，有啲人喂每人再派一萬，點睇？ 我咧就覺得呢個時候咧就未必話全民派一萬，即係因為咧。人人都去攞，但是呢我认为应该保留返呢第一第二轮呢真係冇受惠嘅。嗱我都知道政府呢佢睇住个算盘，因为第一第二轮呢都话用咗2800多亿，第三轮我认为啦可能都唔少得过1000亿㗎、差唔多。你再派呢就系唔系聚焦，因为呢派呢就人人都有得嘅有嘅。但是呢嗰啲冇喺第一第二轮嗰啲仍然有怨气㗎喎，总之你呢个抗疫防疫冇我份呢、佢就係有唔開心，所以我認為咧呢一輪咧，首先咧係將抗疫防疫嗰個漏洞漏咗嗰啲，漏寬鬆啲，唔好咁緊。你對住啲大型嘅企業你又唔緊，你對住呢批自雇人士你咁緊，咁咪社會咪有怨氣咯。此外，失業援助金係好重要，嗰度我哋都話計過大概150亿，你做咗呢啲先，點解咧？呢、這個咧係針聚焦性嘅， 明白 嚇？ 嗱咁嗱。有好多话企业嘅租金啊，嗰啲差饷都要补贴啊，你觉得政府应唔应该做呢件事？ 我觉得应该噶、我认为系聚焦去做，就唔好话就咁全面派住先。嗱、如果我哋经济复苏翻，仲系好艰难嘅，但系已经开始有人可以交翻税啦。 系， 而家就喺摊牌手板问政府攞。我都知道派多两轮佢脚软㗎啦，政府派多两轮嘅话你剩返5000亿、4000亿嗰陣时，所以我亦都唔係要开咁样。而係呢首先呢唔該佢嗰个全民抗疫就唔好呢俾部分嘅人拖住后腿啦。我哋而家就听到成日都係医护界喺度有部分啫，其实亦都好多觉得呢你寻求援助之后做咗全民嗰个检测，放宽返嗰个健康码，等经济复苏啲先。咁有人有能力交返税先，咁然之后你话系咪要再点样派呢？大家可以讲，而家一定要聚焦。 明白，好多谢。 我一定要聚焦，将第一、第二轮冇份嗰啲人嘅怨气咧，你消咗气，然之后失业嗰批人你要救佢。 明白。 跟住咧就系、是、刚才讲啦。你餐飲業嗰啲又係就即係谷種都冇賣嘅，仲有珠寶業界乜業界都係嘅，咁呢啲咧你就睇下啦，你就加水俾佢，等佢生存到。 明白。 咁同期咧， 多謝梁美芬， 就是、復甦經濟。 唔該曬你，多謝你意見。 好，唔該。 梁美芬係經民聯嘅立法會議員啦，我哋都聽下即係、就是、大家聽眾又點睇咧？究竟即係嗱睇嚟派錢就點都要派㗎啦，問題係點樣分啦？嚇邊啲人係最需要啦？有啲乜嘢真係漏咗政府？即係嚟緊要派嘅時候唔做唔得咧？打電話嚟1872311，電話裏邊有林先生，林生你好，林生 係 請講。 我咧贊成咧個失業援助基金咯，佢設立個 係， 因為我咧二月到依家咧揾唔到嘢做。试过做过几日，喺劳工处搵嗰啲工，得咗600蚊日。个老细仲要求到做到佢好似1000几蚊日嗰啲咁嘅工咁。 咁你呢？譬如呢几个月咧，由政府嗰度所得嘅一啲各式各样嘅援助，除咗话每人10000蚊之外，仲有冇其他途径系会有？ 晒啦。 咩话？ 翻见到要瞓嘅好远咯，挨住先咯。 系 啊，我想知道啊，你其实喺政府喺呢几个月咧，其实有啲咩实际嘅嘢帮到你啊？除咗个10000蚊，有冇其他嘢帮过你？ 有嗰阵时7500蚊咯，同埋1500蚊咯。 千五蚊系边系边样？ 千五蚊系建造业嘅喎。 系。 建造业嗰个咩防疫基金啊？第一、第二年， 明白。明白，好多谢林先生嘅意见啦。咁即系林先生就希望即系有一啲失业嘅援助啦。咁 阿林生都話即係失業咗一排啦。嗱、嗯，見到最新嘅即係失業率咧，就係五月至七月季節性調整咧，就係6.1%，比起四至六月就微跌咗0.1%。微跌咗0.1%。咁就个问题系就未计算即系新一轮嘅呢一个即系一啲嘅防控疫情嘅措施啦。咁所以系大家可以想象嘅就系将会都系升翻嘅啦。 有啲延后嘅效果啦。咁所以睇得出一度系继续会升，亦都会高企一段日子嘅啦。咁、其实头先阿梁美芬都提到一个所谓失業嘅救濟金啦，咁其實我都明白政府嗰個考擔憂嘅，就係話如果經常講有一個咁大型嘅一個失業救濟金咧，就會喺頭先講嘅結構性嘅問題啦，就會一個好長嘅負擔啦。咁梁美芬嗰個建議其實都可行嘅，即係我初步聽，如果係一個短期嘅，同市民講得好清楚，係有一個限期，而嘅數目係有一個特定嘅數目嘅，咁可能頭先嗰位聽眾就可以受惠。 其实全部政党都觉得，即系失业嘅人士咧，喺而家呢个环境系要援助嘅。个差别就系究竟系临时定系长期啊？吓，咁而政府一路讲紧嘅就系会比较避忌嘅，就系一讲长期咧就无底深潭啦，唔知道要嗰个即系长期嘅财政承担系点样计出嚟啦。咁即系计唔到条数啦。咁如果半年嘅话，就应该都合情理啊，系嘛？ 初步听系合情理啦。咁当然亦都有真系有呢个关爱基金嘅用途啦。点样去配合政府去做多少少嘢，特别系失业人士。我真係眼見係好慘嘅，好多人失咗業，真係。咁、所以真係希望可以積極啲諗啦，羅志剛。 同埋而家呢個環境就唔好再講咩養懶人啦，亦都唔需要講呢啲説話啦。好，電話裏邊有鄭先生，鄭先生你好。 係你好， 請講。 我喺啲餐廳度啊，見到啲人咧走去人哋食剩嗰啲飯，攞人哋啲飯嚟食。我覺得政府咧應該整下啲飯，即係飯車啊，去各區嗰度派派飯俾啲市民。但佢有需要會嚟攞，佢冇需要佢一定唔會嚟攞你。真係好基層嘅嘢，真係香港咧，我睇到心都噏埋。我見到啲人啊，走去人食完嗰啲飯，走去坐埋嗰度食。哇！呢個香港嚟噶咁樣。 你係咪見到近排多咗好多啊？ 係啊，冇錯啊，我親眼睇到啊。所以我覺得呢樣嘢連食都冇得食，走去食人哋食剩嗰啲飯。咁樣。我都唔知而家个香港政府搞乜嘢啊！连啲咁基层嘅都俾唔到市民。 明白。 或者派多啲派食物俾啲市民咯。我唔建议派咩钱噶、多数就派食物好，你派啲罐头啊，派翻啲嘢，佢有真系有需要先会嚟攞。冇需要佢唔会咁样去攞人哋啲食物噶。我你真系好需要嗰啲人，你又唔好俾啲关卡人哋，又要条件又要审查，佢真系有需要佢会嚟攞。 明白。 但我因为香港政府真系 好 多啲为市民谂啦，唔好净系搞咩政治，谂多啲香港市民需要啲乜嘢。 好多谢郑生嘅意见啦。咁其实如果讲即系食物嘅话，有好多嘅志愿组织咧，都会系即系有啲所谓嘅食物嘅仓库啊、食物银行啊。咁如果有需要嘅话，佢哋即系我谂啲市民系应该。有啲人幫到佢，知道去邊度揾到呢一啲嘅支援咧。食物嘅嘢咧喺香港你要揾嘅話係唔難揾到嘅，不過要知道門路咯。我哋一陣翻嚟繼續傾18723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七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7宗属本地感染，其中5宗未知源头，另外有少于20宗初步确诊。本港累计确诊个案突破4600宗。卫生防护中心相信今日的个案相对较少，可能是因为寻日打风，市民未能递交样本瓶去化验。葵涌货柜码头宏记再多3人确诊，因容群组再扩大。再多兩名印佣染病，分別是來自旺角長興大廈群組和荃灣群組。伊利沙伯醫院一名92歲確診患者今朝離世，累計73人死亡。醫管局表示，目前有660名確診病人接受隔離治療，當中31人危殆。 醫管局決定將22間普通科門診協助收集深喉唾液樣本和派發樣本包的安排延長三個月，領取和派發樣本的地點和時間和之前一樣，主要對象為自覺有較高風險和輕微病徵的市民。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表示，二十二间普通科门诊每日可以共派2400多个嘅样本瓶。如果病人有病征但攞唔到样本包，要尽快睇医生做检测。由上个月27号至寻日，医管局共派出大约34700个样本瓶，收翻大约23000个，当中56人结果呈阳性。刘家宪提醒市民，领取收集包之后，必须喺3个工作天内交回。食环署表示，政府将检测计划扩展至其他群组，即日起为超级市场持有会社合格证明书以及从事餐饮业务的员工同持牌小贩提供自愿一次性的免费新型冠状病毒检测服务，有关人士无需网上登记。发言人话，当局会根据风险评估同人手拟定派人到各处所的先后次序，检测承办商会到场派发样本瓶给有关人士，并会在两日内收回深喉唾液样本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呈阳性的个案会即时转交卫生防护中心跟进。由下星期一起，政府部门将恢复更多早前暂停或缩减了的基本公共服务，以应对市民大众和企业的需求。房委会公屋申请办事处和公共屋邨管理处将会每星期提供3日服务，六字居的简楼服务将于今个月31日开始逐步恢复。劳工处会在星期一、三、五恢复所有柜位服务，观塘职业健康诊所和粉岭职业健康诊所亦都会局部重新开放。民政事务总署将于下星期的其中两日分别恢复办理声明和宣誓和柜台服务，但有关服务必须提前预约。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有几阵骤雨，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控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即系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仲系几长噶，排到去近维园，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多实街，龙翔道西行上去西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 Mega Box， 另一边嘅龙尾就系观塘道近牛头角港铁站。路面情况主要就是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仲是比较多车一些，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提一提大家，屯门天后路因为爆水管，介乎红墙路至到叶黄路这一段的天后路来回方向全线封闭，揸车朋友要改行其他道路了。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以及沙头角公路坳下村去沙头角。最后，道路安全协会提醒你，见到前面有道路工程就要提高警觉，顾己及人。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货柜码头群组激增，关唔关嗰度一啲嘅设施事咧？职工盟嘅统筹干事黄宇来， 休息室个地方咧唔系好大嘅，基本上系床贴床嘅，同一张床头嘅位置系有机会有唔同人咧去瞓嘅，咁所以极大可能咧系休息室发生咗呢个人传人感染嘅状况。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曾浩辉医生， 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嘅病征可以好轻微，日又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系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嘅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嘅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陈泽铭。 好，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倾紧咧就系、是、抗疫基金又好，或者好多嘅政府嘅防疫抗疫嘅。派錢究竟應該點樣派呢？有啲乜嘢係時候要補漏呢？有啲咩行業特別需要呢？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即係大家一齊傾下啦。電話裏面呢就有陳先生啊，陳生。 係你好啊， 請講。 係。係。咁我係從事按摩行業嘅，咁其實我係一位視障人士嚟嘅。咁我哋呢行嘅運作就有啲奇怪嘅，咁好當然有啲公司佢係月薪制度聘請我哋一啲按摩師啦，但係好大部分咧其實係自雇人士嚟嘅，其實係同公司拆帳嘅。咁因為但係咧啲而當中好大部分嘅同行咧，亦都冇做強積金。咁所以上次嗰個抗疫基金咧，我哋亦都冇受惠到啦。咁另外就講啦，如果就算係公司有同你做強積金嘅，但係因為你係都係係拆帳計噶嘛，當即係話你唔使翻工，你就冇錢啦。咁但係所以自從上次又停咗業，今次我哋又停咗5个礼拜，即係加加埋埋咧，差唔多超過2个月啦。咁我呢兩句咧，我哋係根本係零收入咯。 咁即系你都希望政府话，譬如俾啲自雇人士，即系有一啲嘅补助啦。嗱，之前就成日讲话，都好难去证明啊，又或者好多自雇人士可能佢自己都唔想交税，所以咧就冇呢方面嘅证明噶。点搞咧？你觉得系咪咁？ 其实呢个嗱，当然有咁嘅情况嘅。但系正如头先讲啦，就算有做强积金嘅，咁我自己本身公司有同我做强积金嘅。但系我唔使翻工，咁我系冇钱噶嘛，咁公司冇减到人工，但系佢系冇裁我员嘅，咁但系都系帮唔到我。 而反而你个雇主就有呢一个受惠嘅，因为佢按摩院系上一轮系有受惠嘅， 系 咁，但系反而你就冇，明白？ 即系佢而家都系有俾底薪你嘅，系咪咁嘅意思啊？ 啊，唔系，我哋系冇底薪，我哋 冇底薪， 系啦。 咁但系供个强积金户口咧，点供法啦？ 嗱，因为嗱。咁工咧外嚟拆帳形式噶嘛，咁我嚟我嗰日翻工，我今日做咗某個客人，我賺咗係我出咗500蚊糧，咁咪佢咪每個月集低翻，咁咪幫我供強積金咯。 嗯， 係啦。咁另外頭先講翻啦，你話點樣可以確認到邊啲按摩師佢本身係自雇？咁其實我又覺得有一個邏輯就應該係咁嘅，其實因為環境咧，你好似今次俾蓋影機咁講，其實咧盡量簡單，盡量希望幫到最多嘅人。咁其實即係話其實唔係因為會有啲咁嘅漏洞，我哋就唔做啦。其實係話我哋應該要做，但係點樣堵塞啲漏洞啊嘛？例如可能會唔會例如我哋用個人名義申請嘅，但係可能需要你嘅公司證明咧，咁嚟都好簡單，一間200尺嘅按摩院，佢冇可能有50个按摩師噶嘛。咁其實呢啲已經有啲少少程序，就話可以減少一啲欺騙政府嘅情況咯。 明白明白，好多謝陳生嘅意見啦。即係仲記得就係啱啱開始嘅時候，政府就話。我哋要好趕，我哋要快，所以咧有好多嘅程序咧就簡化，咁有好多嘢唔查噶啦，其實。咁嗱，而家睇嚟就係，如果你話驚有人係亂用嘅話，即係都成半年啦，應該可以諗到方法，即係亦都有時間去做得仔細啲啊。 我記得琴日阿羅志光局長亦都用呢個講法，即係如果我啲補助係直接俾僱員嘅話咧，我哋講緊。幾百萬嘅僱員，咁所以係冇可能做得到。咁呢個我好明嘅，其實即係喺技術上係非常之複雜嘅。但係 經過兩輪的這個安排之後，發覺事實上真的很多補漏拾遺的要做。剛才聽到即係一啲好黑勤嘅一啲按摩盲人按摩師傅，即係我好同情嘅，其實真係對佢哋。咁喺成件事一啲嘢都得益唔到，除咗佢10,000啦，可能係咪？咁所以政府真係要諗一諗點樣可以照顧到上兩輪冇辦法照顧到嘅一啲自雇人士啦，特別。 好，大家有咩意見？打電話嚟1872311，電話裏邊咧有鄧先生，鄧生， 喂。 系，请讲。你好， 系咁，我就系一个住喺深圳嘅人，但系就喺香港工作嘅香港人嚟嘅。 嗯， 咁但系咧，我哋呢一班人咧，其实都唔少人噶。每日未封关之前咧，每日都最少有过千人系咁样上上落落嘅。 系， 但系而家封咗关咧，其实我哋而家好多人都住喺宾馆。 系， 咁咧就大陆咧就要交租，香港咧。就要俾賓館費，咁你其實我哋除咗10,000之外咧，就冇乜幫助到。 係 啊，咁其實我哋依一班人，佢就算 even 佢俾咗10,000我哋，我哋只係 cover 到2个零月嘅賓館租。 嗯，咁、啊、你而家係咪有半年冇翻到深圳，冇翻過屋企噶啦？ 係啊，超過半年噶啦。 系， 咁你又觉得政府点样帮到你呢？即系最你 即系除咗宾馆帮你交租之外， 最少可以帮补到下啦。 嗯， 吓、啊，即系我唔 expect 佢话要全部帮我哋交晒宾馆嘅租，最少都交得几多得几多啊？等我哋都，因为我哋人工、其实我之前嗰份工咧就已经冇做啦，因为点解咧？因为社会运动啦。再加上呢個疫情啦，封咗關啦，已經冇得做啦。咁而家咧，我已經考咗個保安牌，而家唯獨做保安，個收入已經係低咗噶啦。但係仲要兩邊嘅生活費，我其實真係捱得幾耐得幾耐咁解嘅。 嗯，好明白。好多謝鄧先生係講翻佢嘅情況。我諗嗱呢樣即係呢一個情況咧，我諗政府要補助嘅話又係。即行政上咧，又係一套可能未面對過嘅事情。 係，冇錯。即亦都事實上，亦都要諗翻嗰個公平嗰樣嘢。即如果用政府用公帑去補貼一個要住賓館咧，其實即我諗政府係幾拗頭嘅。即 但係又係因為封關，所以令到好大群嘅呢一啲嘅即每日要奔走兩邊。在边境两边工作和生活的人呢，其实对他们的生活啊各样东西的影响也是 很长远。 这个非常同意。这个但是是不是真的用公帑去补助？我其实我自己都没有一个很正确的答案给到大家。 很多新的问题出现。好，电话里面还有陈女士。陈女士。 你好啊。 请讲。 是啊，咁我哋系做啲金融业嘅，咁其实眼见身边咧好多我哋管理即系中层嘅管理层啦，喺上年雨伞运动到而家疫情，其实好多人都俾人裁员裁出嚟咯。咁即系我见唔到政府有可以想系帮呢班中产，其实我好明白饮食业啦，又或者零售业界，即系好多基层嘅人士都需要帮手，但系其实无论各行各业都好，就算系中产都好，其实都好需要帮手。 你金融系做边范多啲啊？ 我哋系做 private bank 嗰边嘅， 系 私人银行， 系啦。咁但系即系其实见好多朋友可能即系唔好话裁员啦，即系其实可能叫你自动离职啊，或者即系因为其实都知道挨过，因为其实由上年年中开始。九月十月開始，其實好多銀行啦，或者金融，以我所知，好多譬如啲嗰啲 game 公司都開始係即係縮減人手噶啦。咁好多朋友其實呢段期間其實都好難揾到呢翻呢啲管理層做，唔好話揾唔揾到啊管理層啦，直情你而家個 manpower 即係根本你 HR 都唔係好想話去請人啦，因為你各行各業其實都個經濟都唔係咁好。咁其實我哋每年其實交税，你知唔知？起碼交税都交成10-20万税，我唔係話好多啦，可能即係當然好多人都仲多過我哋啦交税。但係政府點樣可以幫到我哋呢？交税就要交，成日話延遲，但係延遲咗一好 即係好短嘅時間，跟住但我哋點都係要交税噶嘛，你明唔明啊？ 嗯。 但係咁政府有冇可以幫到我哋話，喂，可唔可以如果呢段時間失業嘅人士，譬如三個月幾時至幾時呢班人失業嘅時候，可以俾翻基本嘅即係支援佢哋咧。 陳女士啊，可唔可以講多啲咧？譬如你所理解嘅一啲即係private banking 嘅即係一啲係基金、個人銀行嘅業務咧，近大半年嘅問題主要係出喺邊度啊？ 其實你即係中美貿易戰啦，你雨傘運動咧，其實好即係已經少咗好多呢啲嘅國內或者其他外資嘅入嚟香港嘅啦。其實政府成日話冇走錢，其實點會冇走錢啊？ 嗱， 做咁多年銀行嘅人其實都知個業績啊，嗰啲各方面全部都係倒退咗好多好多。咁其實本身佢哋係靠佣金去到賺即係收入嘅。佢哋已經少好多，但係交税咧有一樣要交咁多，但係到頭來而家真係失業啦，政府完全除咗派個10,000元俾佢哋之外，其實我見係冇派到任何其他可以受益到嘅咯。 明白。 你的士司機嗰啲，佢都可以每個月攞7,500元，都冇入息上限審查啦。咁但係點解呢一班人佢哋都？即係講真，佢哋完全冇可以得到呢個援助咧。 明白。 其實啲人成日可能講就話：喂，你平時都賺咁多乜乜乜，但係其實唔係嘅，呢啲支出啊、交税各方面嗰啲，其實都用咗喺度，其實冇乜錢。 好，明白。多謝陳女士啊，講緊即係金融業都有佢哋嘅困境。 佢哋想話你知，就算你身在鐵窗之內，都唔會阻擋到對你嘅愛嘅。 佢係阿妹生咗個 BB 嘛，會遲啲佢阿妹會寄嗰啲 BB 相俾佢咯。多謝你哋關心佢咯，多謝你哋。 我哋一家人都一路都會支持佢，一路都愛佢咯。 今个星期空中留言信箱继续开放，星期日黄昏6:00新闻后，叶蕴仪约定你喺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见啦。 西杰啊，你感唔感觉到啲嘢啊？ 会有啲咩啊？顺。 呢度嘅环境搞到我周身都唔聚财，我对呢啲嘢好敏感噶。唔信啊，即刻攞个辐射仪俾你探测下啦。 咁咋嘛？定啲嚟，今个星期我请嚟咗天文台团队分享下环境辐射监测计划。 而我就会继续主理天文台全力支持嘅大气候气象问答比赛，预埋你噶啦。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好啦，咁成个经济大环境嘅转变咧，亦都促使到咧金管局咧就放宽咗咧非住宅物业嘅按揭成数啊，即系一般嘅个案咧，即系话你唔系借得太多钱啊，冇其他嘢即系借紧钱嘅话咧，就由最多即系40%嘅按揭咧，就可以借到50%。咁即係乜嘢呢？就係話啲非住宅物業就包括商鋪啦、廠下啦、寫字頭啦、寫字樓啦、車位等等咧，就係你會咧就係可以即係比以前咧，如果你真係要買嘅話咧，個按揭成數可以由40%增加到50%啦嚇。 係咁其實喺住宅據我所知咧，就已經係放寬咗噶啦，根本已經放寬咗。今次咧就係對呢一個非住宅類嘅物業都放寬埋。咁從呢一個投資角度睇，當然係希望可以增加啲多啲經濟活動啦。因為簡單講，我唔需要攞咁多錢出嚟就已經可以買到一個物業啦。咁希望就將呢一個物業食非住宅類物業嘅成交增加翻多啲啦，咁对好多人嚟讲，好似离我好远啊呢啲吓，啲工商铺其实咁，但系又咁睇嘅，即系如果成个经济活动能够畅顺多啲嘅，多啲 transaction， 多啲交易嘅话咧，始终对整体社会嘅经济咧系有帮助嘅。 即系见到咧，即系好多时新闻里边或者大家行街咧，都会见到喺旺角啊、铜锣湾啊，有好多嘅地面嘅嗰啲鋪頭咧，都吉咗嘅， 嚇 都有好多一啲大型嘅商場，你見到啲吉鋪係多咗嘅。咁其實即係成個工商鋪嗰個行情最近又如何咧？電話裏邊咧就有美聯工商鋪行政總裁黃漢成嘅，黃漢成你好啊！ 你好，主持你好。 係啊，嗱，近期呢啲非住宅物業嗰個市場個走勢係點啊？ 就真係好差啦，因為你諗下啦，其實由中美貿易戰啦，跟住社會運動啦，加埋嚟講就係話個疫情嘅話咧，其實嚟講成個工商部市場嘅話咧都係停曬落嚟咁滯嘅。我諗咁講咧，成交宗數嘅話咧，我諗係有試過有幾個月嘅話咧係有記錄以嚟嘅新低嚟嘅。 嗯，錢咧，價錢咧？ 價錢方面又跌得好緊要啦，而且特別嚟講，以商鋪嚟計咧，跌得最厲害啦。咁商鋪嚟講，你話如果啲核心區嘅商鋪咧，由從高峰期跌落嚟嘅話咧，租金咧起碼跌咗成七成咁滯嘅啦，已經。而買賣價嘅話咧，都跌咗成三四成咁滯嘅啦。而另一方面咧，民生區嘅話咧，都係跌嘅。咁租金嚟講，都起碼都跌咗成四五成咁滯嘅啦，已經。但係另一方面，如果寫字樓方面咧，都係比較嚴重少少嘅，因為始終嗰個中美貿易戰關係啦咁樣。個租金方面嚟講，都跌咗接近成，如果今年計啦嚇，都跌咗成兩成幾咁滯嘅啦，已經係。而買賣價嘅話咧，都跌成接近兩成多，大約係。 咁你點睇今次金管局呢個由四成放宽到五成，会唔会有突然间出现咗好多嘅交易咧？会唔会真系帮到咧？ 嗱，其实我今朝嚟讲咧，都之前打俾前线同事都问过进展咁样嘅情况咁样。咁基本上嚟讲咧，一般个反应咧都系比较正面嘅，佢都觉得就话呢样嘢咧对佢哋将来买嘢系好嘅。但系问题大部分嘅买家或者业主嘅话咧，都系比较冷静少少嘅，因为始终。工商部嘅買家或業主嘅話咧，佢哋一般咧係睇嗰個整體經濟環境咧係比較睇得重視少少嘅。一般譬如佢投資嘅話咧，睇嗰個市況啦、經濟環境啦，之餘咁樣去決定買唔買賣咁樣。當然啦，你話放寬咗係好少少，但係可以咁講咧，都係杯水車薪啦。因為點解嚟講咧，我都講過嘅啦，就係話今日雖然係放寬咗到五成，但係五成嚟咧，只係建基於就係話佢係一個首按，之後佢冇按揭嘅話咧，只係五成。但係諗下啦，一般嘅業主。或者買家嘅話咧，好少自己冇物業自己住緊噶嘛。一做個按揭嘅話咧，一般咧只係四成嘅啫。咁加埋嚟講，政府嘅辣椒嚟講咧，八點幾個 percent， 加埋啲垃圾雜嘅話咧，都一成嘅啦已經。如果一般嘅買家如果買物業嘅話咧，因為就算今日佢都要俾接近七成嘅現金出嚟咁樣，咁其實呢個都係好大嘅數字咯。咁對啲買家嚟講，七成八成。其實分別唔係好大，其實同你講，咁變咗就係話個反應嚟講就並唔係話講到話咁理想咯。 係，頭先你提到即係成個非住宅物業個界別嗰個受呢兩年嘅影響啦。但係如果你用幅度嚟講咧，其實邊個係跌最犀利咧？即係甲級寫字樓、車位、或者工商鋪、地鋪，咁邊樣嘢個影響係最大咧？呢幾年 地鋪， 地鋪 係啦，無論買賣同租都係。之前頭先講過啦，其實如果你核心區嘅商鋪嘅話咧，跌咗只係七成嘅啦，租金已經係。即係其實今次嘅情況嘅話咧，比2003年沙士咧係更加不堪嘅。之前嗰陣時都仲話，都仲有啲人可能之前都仲好少少。今次嚟講咧，其實我諗佢咁啊係災難性啦咁樣。咁依份買賣價嘅話咧，依份就算咁硬淨核心區嘅話咧，其實都跌咗差唔多成之三四成嘅啦。所以你見到近排譬如報章報導出嚟嘅話咧，基本上近呢五六年買嘅商鋪嘅話咧。買翻出嚟嘅話咧，都係要蝕本嘅。 甲級寫字樓嘅租金咧， 租金跌得好緊要。租金嚟講咧，我諗跌嘅話，最主要原因就係有幾樣嘢啦。本身嚟講就係話其實個需求真係細咗，就係由舊啲實板出嚟開始嘅話咧，其實個核心區嗰個空置咧係急升得好緊要嘅。中環區、金鐘區嘅話咧，由上年嘅空置講 1.几%嘅話咧，去到依家接近成6%咁滯嘅啦。而某一啲大廈嘅話咧，係甚至去到成差唔多一成啊，成幾都有咁樣嘅。最主要原因就係話，因為個中美貿易戰嘅關係，令到好多商家嘅話咧，對個前景嚟講比較悲觀啲嘅。咁大部分做嘅咧，就會係收縮啦咁樣。而另一方面，最大原因就係話，因為舊年有一個好大嘅租客咧，叫做WeWork即係嗰啲叫共享空間咁樣，佢核心區係租咗好多好多地方，但係隨住佢嚟講咧，個熱潮一過之後嚟講咧，佢突然間係多翻好多嘅樓面，講緊係唔係一層兩層，係講緊每棟大廈可能十層八層咁攞出嚟嘅話咧，咁令到空置突然間急升咗好多。 即係咪代表住好多中小企或者微企係少咗，唔再租呢啲辦公室？ 都可以咁講，但係因為於中小微企一般就未必會租中環核心區嘅，咁一般嚟講佢會租一啲，譬如可能之前尖沙咀啊，或者係啲觀塘、九龍灣嗰啲區域，因為嗰啲嚟講一般就會租金相對上係相宜啲咁樣嘅。 嗯，王成，我有好有趣，即係而家你都仲有啲成交啦，咁嗰啲成交其實係啲咩人嚟嘅啫？你以你嘅觀察。 近排嚟讲咧，我哋发入嚟啊，就以商铺为例啦。即近排嚟讲，我哋发觉好多咧，就系一啲叫以前系买过商铺嘅一啲买家。咁、一般都买翻呢边啲咧，就买多啲系比较细啲嘅单位嘅，即可能嚟讲讲紧系，即可能两千万楼下，千零万嘅比较多。好似近呢个礼拜，我都做咗成四五单，都系做啲千零万嘅商铺呢一类买卖。而特点就系话咧，呢一类商铺咧，绝大部分嘅价钱嚟讲咧，都系比佢嗌价起码减四成到四成半以上咁样嘅。一般回报一般都有三厘以上先会谂。咁样咯，咁一般呢啲买家嘅话咧，都系一般以绝大部分以本地人为主咁样咯，同埋呢啲本地人咧，一般都系以前买落，或者可能趁个市好啦，依家个平啦，就买多一间收租，咁呢类比较多少少。 咁、卖家系咩人多咧？咩人喺呢个市 场？卖家咧就样样都有啲，咁、我哋反而有，我发觉反而有啲咧就真系啲国内以前嗰啲买落嗰啲公司咁有嘅。咁近排嚟讲，可能国内资金比较紧少少啦。近排你发觉比较多卖出嚟嘅都系啲国内啲以前嗰啲国内人士。咁依家趁个市唔好，可能又有套现就卖出嚟咁样。另一方面有啲就系话近呢几年买入嚟嘅新进投资者咁样啦。咁发觉市原来唔掂，咁啊卖翻出嚟咁样咯。反而一啲老牌嘅投资者可能要几人嚟叫 old rich 嗰扎咧，基本上就冇卖嘢嘅， 系即系继续收租， 系系啦，冇错系。 即系个价格低咗，自然就个租金个水平亦都会降低啦。咁如果从一啲中小企个角度睇，呢个系咪一个好时候，即系攞一个较为长啲嘅租约咧？即系如果真系仍然有兴趣做落去嘅时候， 嗱。如果你嗱以商業嚟講，嗱如果商廈嚟講，睇下你用邊一區啦嚇。你話如果你話喺核心區嘅話咧，當然嚟講咧係一定係租到或者揾個長啲租約嚟講係著數啲嘅，因為核心區嘅租金嘅話咧，應該差唔多到底嘅，你已經譬如金鐘中環一帶咁樣。但你話唔係，我租可以觀塘、九龍灣或者係租可以啲旺角嗰啲嘅話咧，咁嗰啲可能未必使咁急啊。因為點解嚟講？因为嗰啲区嘅话咧，未来供应咧大部分集中喺呢啲区域嘅，咁、个租金其实仲有个压力喺度嘅。今日你见到观塘可能廿零蚊，其实可能迟啲咧，可能有机会十零蚊都租得到咁样噶啦。所以睇下你唔同区域咯，核心区嘅可以租长啲租约，但系要非核心区嘅话咧，其实可以等一等先啦，因为佢嗰边仲有啲。仲有個租金仲有下調嘅壓力嘅。 啊，見到不同嘅區咧，都有好多即係零售嘅鋪頭都話：喂，業主減租啦，或者要逼啲業主減租。你見到譬如啲業主喺呢個環境之下，有冇減租嘅空間？ 嗱，其實嚟講咧，好多業主都係願意同啲客共度時間嘅。即係由我哋接觸嘅話咧，其實我諗起碼都有六七成以上嘅話咧，都肯願意減租嘅。但係反而係啲商場嗰啲咧，真係比較係難減租啲啦咁樣。 啲大商場就比較硬。 基本上就唔肯減噶啦。我哋有幾個客都因為即係唔肯減，所以就搬走咗咁樣。反而一般你細嘅即係嗰啲散業主嘅街鋪嘅話咧，一般都易減。一般講緊可能係減三個月啦、半年啦，可能係可能係即係六次啦、七次啦。咁呢個情況都普遍咁樣嘅。 嗱，即係見到個。即系大环境系咁，其实未来睇落去半年一年情况会点咧？ 嗱，其实我睇咧就因为真系好难估计，因为嗱。特別商鋪話咧，係好睇嘅疫情幾時完，因為疫情你係影響到政府嘅個政策啦，好似話依家限聚令啦，夜晚唔俾開啦咁樣。其實你依家根本係冇人會呢、這個時候會開鋪嘅，因為開咗之後你都做唔到生意。咁依家真係好睇政府個或者個疫情嘅發展點樣，同埋政府嚟講咧點樣個安排咁樣咯。但係我自己私人覺得就係話，其實第四季度咧，其實商鋪個買賣成交話咧，應該會多翻啲嘅。因为我发觉近排嚟讲系多咗业主系愿意减价去买咁样嘅，所以我觉得嚟讲咧，应该成交会吸引到啲买家嚟讲咧会入市咁样咯。 明白，好，唔该晒黄汉成，美联工商铺嘅行政总裁啊，工商铺就睇嚟个价，无论租金啊，都跌得几大幅啦，咁但系即系住宅市场都仲系几硬下吓。 我諗住宅市場就市民更加關心嘅一部分啦。即係我聽到有啲講法咧，就喺工商鋪佢哋話咧，啊不如減印花税啦。減印花税其實仲幫到嗰啲業主， 即係減辣啲啦，冇咁辣啦嚇。 冇錯啦。咁我其實就較為中立嘅，工商鋪冇乜所謂啦。但係住宅方面係咪應該減咧？呢個另外一個更加具爭議性嘅議題啦。喺啲咁嘅時候，如果你減呢個印花税，引咗一班人入市嘅，係咪仲危險咧？ 係好，今日唔該曬你，陳澤銘，拜拜。